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正在俄罗斯海参崴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主题演说。他表示中国去年面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仍然有 9.3% 的经济增长，今年以来的着力稳增长，控制物价以及进行结构调整。他表示中国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有 7.8%， 外贸的保持基本的平衡，经济增长内外需要动力，更加需要的协调，但中国发展中不可以有不平均和不协调的情况。中小企经营困难，出口行业面临困难亦都增多。而另一方面，代表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会议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出席分组讨论会议，主题是将城市发展成适合营商和居住的地方。而曾俊华是否能够获得胡锦涛接见，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至今仍然未有这个安排。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凌晨抵达云南地震灾区之后，立即赶到震央所在地诺扎河镇视察灾情，并向当地官员了解情况，研究部署救灾工作。云南省民政厅通报，地震已经造成80人死亡，74万几人受灾，6000几间的房屋倒塌，紧急转移2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35亿元。云南省紧急拨出1000万的应急救灾的资金，展开抗震救灾工作，又将会用于在震灾区应急抢险、灾区群众生活安置等等的地方。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密切关注中国西南部地震后续的情况，随时准备提供支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以上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元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元，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日，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100%支持 DBC， 支持 DBC， 支持郑大班，同样为香港人发声。港韵广东话朗读系统上， 支持大班，支持何国辉。 DBC 要继续，唔好放弃。 Grace Kong 刘女士话支持 DBC 全体员工加油。阿叶话全力支持 DBC。 Hello， 我是梁思浩啊，100元就可以一日买6次广告，快啲打嚟22971818问下啦。 冯小姐话反对国民教育，支持 DBC， 我要民主，我要言论自由。 祝 DBC 员工身体健康，梁先生。 女女阿仔，我爱你，妈咪刘女士。 100%商户 JM Style 高级家私店全力支持 DBC， 一同在数码港服务大众。 手脚麻痹、风寒怕冷、肚冻，艾灸疗法即时见效，电51713392郭小姐。 北角天天鲜豆浆全力支持郑大班吴先生。 100%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萌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 18 18 18，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喂阿 Sir， 单嘢唔关我事㗎喎，你哋有冇搞错啊？ 阿叔你坐喺度等阵先。 咩阿叔啊？喂阿 Sir， 你咁样好冇礼貌㗎喎。哎呀、我要求去医院啊。 去医院？咁你过嚟戴返手扣先啊，阿叔。 吓、啊、我要投诉你 啊。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边啲个案成立，点样证明属实，成个调查过程又系点呢？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透过戏剧形式介绍香港投诉警察制度嘅两层架构，包括投诉警察课同监警会。《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11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昼3:20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同提供节目重温。 要分享靓歌靓音乐，定想搵门路走入 HiFi 王国？发烧玩家开放发烧热线，有乜问题有何高见，打嚟18721111，齐齐发烧。呢、这个星期日晚9:30至12: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I tell you everything, if you'd pick up that telephone. 大家好，我是胡峰，我关心香港，所以我好留意身边的事物。听日呢，我就会参与香港的大事了。因为听日是立法会选举的大日子，你都关心香港的，记得投票给你心目中的代表啊。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啲，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做事不能够话因为大家表达了决心，我们即刻撤科。 我们不想这场运动无止境这样搞下去。 将我的诚信公信力压进了这个特区政府。 林郑月娥流下眼泪是因为她做的事可能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吴志森。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 梦 早噶喎， 早见到你喎。 今日有多少系中生代嗰个味道出嚟啊？ 咩中生代？ 即系我呢三个咧，都系中坑咁样。 中坑， 中坑， 又未到老坑。 中坑唔系叫听中生代， 中生代，中生代，中生代。 个坑字就有好似即系乜坑乜坑， 未 到坑咁 嘅。未去到。 中生代有啲乜嘢特别咧？ 中生代咧就呢个即系社会嗰个骨干，即系咧我哋既有个青春嗰种激情未。去晒， 仲有少少精力， 仲有嘅吓，佢未去到老人家嗰种即系化境吓， 系咪仲有精力可以绝食咁样咧？ 绝咗，老总。不过讲 啱啱想讲嘅 绝食咧，绝食系有技巧嘅， 梗系啦。 绝食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即系喺无论系佛教嘅打坐、禅修、基督教嘅默观，其实都系将心灵即系回归嗰种平静嘅状态。你消耗嗰样嘢系少，同埋咧系尽量啦。住期间就唔好搞咁多嘢，亦都唔好骚扰佢，让佢进入一个比较真系咧身心咗安静状态啦。 所以个呼吸咧，叫做唔系用个肺嚟呼吸噶，系用个心嚟呼吸。 呼吸嗱，同埋咧，住食除咗系一种即系姿态之外，亦都系咧俾个人啊一种真正去深化嗰个问题， 冇错， 去谂得更加通啦。所以住食咧，就当今次住食嚟讲，即系个现场好澎湃吓，一定有嘅影响。 但系 真正嘅住食应该尽量系静。 唔系用个肺嚟呼吸吓，不过林郑用个肺嚟讲 嘢。 喂，人哋喂咸细，喂阿富哥，喂 你俾少同情心得唔得？ 对唔住啊，真系 女人啲眼泪都冇感动你吓， 对唔住， 冇啊，冇软化你。 你话冇咧，当然唔系。不过你谂深一层，佢点解喊咧？ 点解 佢个开宗明义？ 我将我诚信， 我将我嘅诚信压喺梁振。 喂，大佬，如果你咁样喊咧，对唔住啦， 你又冇得同 情。如果你话我见到啲年青人三个开始绝食， 以至到而家 有啲花甲老翁 又去住 几代人喺度，系 咁就唔同啦， 咁就唔同啦， 系啦。 喂，大佬，你用你嘅诚信压上去梁振英，你自己嘅傻啫，大佬。 关我咩事啊？ 你喊嚟关我咩事啊？ 系关咩事？你为自己嘅遭遇委屈而喊咧，你个人嘅感情抒发。但你为别人而喊，为社会喊，好紧啦。你为香港而喊啦，嗰个眼泪有价值啊嘛。 咁啊，所以即系今日我见到明报嘅社论就话林郑喊，全港市民自己同声一哭，唔系为佢噃，为自己嘅遭遇同声一哭。 系， 个分别喺呢度。 喊咧，我觉得从政者咧，我成日我自己十几年啦从政，我自己不嬲要提醒自己，唔应该咁轻易喺镜头面前喊。 嗯， 不论系议员好官员好，人哋想你系做嘢，你系要坚定嘅。如果有当然譬如话有一啲嘅喊，譬如话菲律宾人质事件，你会见到当日呢有唔少官员譬如黎栋国。 黎栋国啊喊得好犀利。 有一种触动。呢啲呢就 系 真情。 嗱，我唔知林郑系咪喺有线电视嘅访问喊呢系计算嘅。一二三第一滴。 你话 第二滴。我唔知啊，我唔知有冇咁叻啊，有啲人话啲演员呢劲嘅地方喺边度呢，而家要你左眼流眼泪，右眼唔好流都得。OK， 演员得嘅。OK， 吓， 整 个即 系既有剧本又有演技配合。 但系我唔知道林郑系唔系啦，系唔系？但系个问题啊， 佢琴日咧系右眼流眼泪， 左眼冇， 讲得啱。 左眼冇啊，左眼有热泪盈眶，盈眶啫，未流出嚟，就右眼就流咗出嚟。 即系我相信，即系压力系有嘅，即系艰难都有。但系呢个即系政府官员咧，即系如果为即系自己嗰个嘅吓民望等等嘅压力而喊咧，呢个系攞唔到分嘅， 自己攞嚟咯。 吓，即系你唔得坚强，你嗰个嘅 EQ 唔够。即系简单咧，我从嗰一刻嗱，我因为我琴日咧就做节目嗰阵时系口听喺耳听嘅，冇睇呢个 影像。 咁我翻去再睇呢个新闻片段咧。就嗰段时间你会见到佢呢，佢成个访问嘅过程都系好沉静嘅。佢系我认为呢，佢系让个记者带动到佢入去呢一个嘅情绪。 嗯， 然后不嬲呢佢都觉得呢一排我好委屈。 冇错。 你班友仔，我老公都唔见过，仔食饭冇乜时间倾偈食饭，我返嚟为香港，我将我嘅文望摆上嚟，你哋唔理我，你唔支持我，你班咩人嚟㗎、啊、 即系咁囉。 即系好似即系啊，新抱新抱仔， 难为了家嫂嘅嘢， 难为了家嫂。 每日四点， 你翻王万嚟有冇搞错啊？个个谂喺度仲逼迫我， 系咯，鸡蹄就起身啦，吓鸡蹄就起身， 鸡蹄起身就磨谷啦， 啊鸡蹄起身啦，又清洁又 跟住仲要劈柴， 系啦，你都唔睇出我， 跟住小卖会过分就系教， 系啦， 我仲会攞嘢翻去做，准备听日食乜嘢。 仲受緊花， 唔系其实咧，我哋三个呢咁嘅中坑咧，咁 都冇同情心噶。 其实如果真系有啲嗱，有啲妇女咧，我知道即系一定受到触动， 有 特别妇女，亦都有多少，我唔敢讲话妇女添啦。我谂男士男男女女，即系当见到一个女人的眼泪咧。或多或少咧，都唔好似我哋三个咁鬼衰格，仲喺度咁样批。 但系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我不能接受嘅，即系譬如我呢几日啊，一得闲我就会落去现场嗰度， 系 即系探望下我接触嘅朋友啦，系啊，为啲啊，即系喺现场嘅学生啊、市民站下台啦，讲下嘢啦，咁样，我有触动， 系 我有喊， 嗯。 即系当然唔系好似林郑嗰种啦，肥啲肥嚟啦，我自己觉得鼻酸，鼻酸眼红，我感觉有，我系为咗喂香港咩发生咩事啊，老总，即系我个感觉就系发生咩事，要有人绝食一百几个钟头， 而家 件事仲未解决， 应该 超 过 150啦， 150个 钟，吓， 我就鼻酸， 即系唔系为咗自己嘅荣辱啊，自己任何嘅政治嘅估量，即系为咗香港， 系啦。 即系睇见嗱，无论从03年嘅即系反23条到今日呢个反国教，香港人就系、当你去到一个嘅临界点咧，就系、触动到我哋嗰条自由嘅 底线。 一去到嗰度咧，大家就醒噶啦。嗱，平时好多嘢大家逆来顺受吓，自由行咩好啊，咩经济又有有利有弊啊，各方面啦。咁嗰个大家可以接受，但去到自由底线一触动到啦，政府一定要从呢个角度去解读。 错， 你要吸取呢个历史嘅经验教训，唔好再将种敌我矛盾放喺度，亦都唔好单系睇翻个选情影响几大。如果咁样嚟讲，就系根本你连咁多年嚟你未读懂香港呢本书啊，你点样嚟管治香港咧？ 尤其是唔值得原谅就系林郑自己，佢喺有线电视嘅 Facebook 嗰度讲，佢唔知讲过一次噶啦，我记得喺即系07年系嘛，喺呢个黄天皇后码头。啊！对住班啊，即系抗议者佢都讲啦， 俾人围住嘅时候， 佢话咩咧？我系火红年代过嚟嘅人，佢今次咧讲得详细好多啦。参加过乜嘢社会运动咧？金禧事件、艇户、牛池湾小贩。嗱，如果佢真系有呢个经验，有喺即系同反对者一齐向当权者系要求某啲嘢啊，要佢改变初衷嘅经验嘅话咧，佢对呢场运动应该系非常之了解。是发生啲咩事？ 讲一讲开呢一啲咧， 我火嚟啦！ 我第一个反应系咩咧？就系、是、记得咧，我曾经同啲南韩嘅国会议员同埋啲政府官员倾过偈、啊。我话喂，哇咁南韩你知有一段时间，哇好劲啊嘛啲大油 弹啊嘛， 系咯。跟住咧，啲政府官员咧就最兴就系最激嗰个咧。希望佢尽快入嚟政府做官， 做国会议员啦、啊， 做国会议员。因为呢班人就系知识啊，当你入咗建制咧，就另外一个面孔。 啊， 嗱呢、這个就系我感觉，我第一个反应咧，就是、林郑你吓呢啲眼泪，你系记唔记得系当时你自己嘅火红咧？ 即系讲到南韩经验，南韩能够喺亚洲国家走出呢个民主阵痛，今日各方面无论政治经济全部。赢晒，佢就是当年从群众运动嗰班学生领袖就培训出一代嘅政治经济领袖出嚟，从群众出嚟，从火红出嚟，系明白同埋知道点样打 拼。啊，你讲得啱，即系佢哋喺嗰度拣卒咧，亦都喺而家嚟讲，人哋南韩嗰个民主嘅发展有一班人咧，佢就算入到建制咧，佢都可能冇忘记过去佢嘅。基本嘅， 佢群众都出嚟啊嘛， 至少唔会调转枪头， 冇错， 系嘛，忘记咗都唔会调转枪头， 即系咁做系唔得嘅， 系咯，系啊，我见到森哥你一份明报咧，就写条林郑眼泪， 救 不 了 火， 信报嚟噶，信报， 信报嚟嘅，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即系呢啲眼泪唔系净我哋三个中坑咧喺度批评嘅眼泪咧。有时即系我哋而家揾紧啲同事将嗰首咩话把悲伤留给自己，因为纪晓峰今日咧有一篇佢话讲到呢个建制派嘅吓、啊、可能大胜，跟住咧就讲到呢一首歌，呢首歌咧一阵间等啊肥佬嚟我哋一齐 先播啊， 先播啦， 好歌就 等多啲人醒咗。当啲人醒咗吓，将、啊、我哋咁有意思嘅一首乐曲。就送俾林鄭。 不过讲开呢、這个即系、就是、眼泪啦，林郑眼泪扑不了火，咁嗰啲系即系候选人眼泪，即、就、系、是、是否谷到啲票咧？ 告急 好眼泪，而家告急眼泪牌、哎，今年特别多、啊。 我今日睇文汇报啊，吓、啊、头版、二版、三版都大告急啊，文汇报都告急啊， 证明选情系严峻嘅。 其实咧，我自己睇啊，你阿老总你讲得啱啦，佢啲眼泪咧，俾一啲建制派中人咧睇到咧。佢一定会喂大佬哇啊边个琴日叫我配俾边个啊？攞翻本簿出嚟睇先啊！系 复杂啊嘛， 系原来配俾王国庆， 工程系 噏咗个名， 噏咗个名，又要 就系想 又要抢一轮 少啲嘢，啊嗱真系咁嘅，呢啲眼泪咧系话俾建制派听，喂大家小心啲，因为呢个运动咧或多或少你系令到所有最激嘅人咧投向泛民吓。啊然之后建制如果大败呢将会面对咁嘅日子，你哋会愿意骂建制派嘅支持者咁。嗱我自己睇呢建制派点会告急啊。今天不断个个都系连港大民调啊等等都话喂。 建制民调都话建制派告急、啊。 都话建制派告急呢咪、啊、觉得啲民调不可信喎、啊。即系我唔认为建制派告急，一个唔开心咧，星期一、星期二开出嚟，可以吓死你、 啊。又或者被调查嗰啲人冇讲、啊、老实话咯，系咪咧？ 今次嘅选情系吊诡嘅，即系再加埋呢、這个即系国教风波，令到嗰个情况啦，多嗰个 票嘅分布好紧要，即系你可能你系攞好多票吓，但系你分唔匀咧，结果堆埋喺嗰度咧，结果就令到你啲即系同路人会堕马。呢、這个就，但系企翻嚟咗多年嚟，譬如左派嗰个配票嘅机制同效果系长期比民主派系好嘅，即 系 佢好 一车车咁， 一车车，即系佢个即系组织票，组织票配票系好，但系佢今年都为咗呢个配票咧，因为分得太散啦，配票就出现咗啲嘅即系机卷故障噶。 唔系你睇下。功能界别有16个自动当选啊！即系你谂，你眯埋眼谂啊，70个议员里边有16个系而家摁紧脚，哈！你班友啊拉票咁辛苦嘅，点解喂？ 觉得好羞耻 系嘛？ 唔系好羞耻嚟， 嗰班人 越 识得羞耻就唔会走去功能界别、啊。 系香港成个政治制度嘅耻辱嚟， 耻辱嚟嘅。但系咧，成个选举过程。大家都唔得闲理呢班人，但呢班人系值得我哋诅咒嘅、 啊。 你问我就， 啊、 你打生打死吓，又喊埋，又搞到身水身汗吓，就病晒。 十六个啊，你谂下，即系 喺度 摆几围 庆祝庆功宴啊！ 35个功能界别，佢已经占咗16个，咁即系功能界别永远都系建制派嘅大多数。而家问题就系、是。泛民喺另外嘅35席嘅地区直选攞唔攞到18席？嗱呢一度咧，森哥老总，我系有点 关键系嗰三几席嘅，即系嗰个系出入位度啊。当然有啲会赢，但系即系有几席系即系。 所以咧，我估而家 CY 同林郑咧喺度盘算紧，喺呢一两日，今天。啊、究竟用乜嘢嘅策略同埋语调去处理呢个国民教育嘅问题？ 成个运动呢好微妙好关键。而家今天尤其星期六今日係最关键嘅一日。听日投票啦。 听日投票。 究竟个处理会唔会影响到个选情？听日投票嘅结果会唔会影响呢个政府对于成个国教运动嗰个处理嘅模式？係顺利地俾佢拜拜啊，还是最后会大阵嘅收场咧？ 所以历史有咁多嘅巧合同埋吊诡，就系啱啱喺呢个即系咁重要选举之前，一场咁嘅自然发展出嚟嘅即系国教嘅反国教运动，你完全系冇得考量嘅吓。咁呢个真系咧， 呢个好明显咧。梁振英同埋林郑系完全冇计算过呢一点，因为 唔系我佢话佢计错数，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佢冇谂过喺9月9号之前，因为佢喺佢哋嘅心目中过去只有一啲不过咁佢而家咧好明显就即系不断咁喺度扭曲嘅事实就话你呢班人就系有好多泛民嘅支持者机器支持紧你哋，其实根本就 民会大公系咁讲， 几日嚟嗰个炮火咧咁攻嗱，琴日开始少少转调， 系啦， 琴日稍微游翻少少， 林郑梗系要远啲啦，而家大佬啊， 林郑出嚟之后记者访问咧个调子转咗啦， 转咗啦 吓，但系佢呢个转系咪就等于政府嘅真正嘅分析咧？ 系 还是系做出嚟俾人睇唔好激兴呢班人咧？ 我嘅估计咧，佢今日都系佢随时可能喺今日内会见教协关注组同埋 学文思潮。 我估今日黄昏前后咧，今日会见，因为你谂下佢琴当三个组织话见之后咧，琴晚。深夜两点钟出声明，尽快安排。喂，大佬，深夜两点钟出声明，尽快咪，梗系希望今日来啦。咁所以今日来一定有，而有咧，好啦，我估佢一定做呢场大龙凤，因为三个代表咧，团体代表都话一定要公开场合，一定喺个大房度， 喺传媒在场， 传媒在场， 甚至直播， 冇错， 系嘛？ 于是乎咧。做场好靓嘅 show， 不过出嚟咧都系嗰条 line， 不能够话切就切。不过咧，我已经开咗呢一个诚意啦。 我就对话开始咗啦， 开始咗啦。 两位，我俾条桥佢。最佳办法系咩咧？就系、 是、 对话开始咗。OK， 嗱，咁啊，三个代表就肯定唔肯加入个委员会啦。咁啊，梁振英又好，胡鸿玉又好，就话我喺会上边收集到大家意见。然后将三个代表反对代表的意见拎返个委员会嗰度傾紧急会议。 冇错。 当晚即今晚啊 是 开个紧急会议。 是嘛。 然后听朝之前宣布撤货。 或者唔系用切科呢个字，因为叫好好嘅下台阶嘛，就叫各自，即系同二十三条一样，唔系玩完系各自，不过无限期。咁就最佳处理嘅方法，然后人群散去，大家去投票，系咁多。 即系政府最聪明就先觉再议， 系啦， 就回归教育， 冇错， 将一切政治嘅因素、政治人物，唉，你哋借借先，翻翻与无关人等，请你借名，翻翻去 呢个最好。 系啦， 嗱， 不过系主观良好愿望， 呢个主观良好愿望啊，即系我唔敢讲完全即系排除呢个可能性。不过你见到佢净系请呢三个嘅代表，老师、家长、学生，而排除呢个大联盟，咁你就知道咧，政府一向我琴日喺节目都讲。政府一定是搞分化。 大联盟班人都难搞嘛，哥哥。 大联盟呢即是话呢开完会之后可能开始有啲家长觉得 都差唔多。 好诚意喇喎。喊又喊埋。公开会议又见埋。 最主要佢哋攰呀， 跟住攞咗啲意见话准备喺委员会有机会切科。佢会一定好识 包装 语言嘅艺术。我哋会将你嘅意见交俾委员会，然之后我哋唔排除所有嘅意见，包括各自或者撤回。咁有啲人已经觉得，咦， 成啲好加 啦。 但大联盟摒除于你呢一个嘅讨论之中，绝食嘅仲有咁多人喺后面，於是乎呢人数开始慢慢系咪因为咁呢而有所减少。而跟住嗱，我就认为呢森哥你教佢呢一招呢是我哋主观嘅希望。 最理想 嘅。佢一定唔会。佢一定唔会喺9月9号投票前话撤回。 咁就大镬啦。咁就出事。 今日会有可能接触。 接触。 但係就冇定论。冇定论。但係释出善意。 係啦。 更大空间。 最大。 最大善意。 兼 俾你聆听。 因为呢嗰度有一个超过住食超过150个钟头嘅韩连山。 係。 已经好虚弱㗎啦。出入要用轮椅㗎喇。虽然呢你听佢讲嘢佢仲讲到。但係行呢係脚远远㗎喇。嗰啲指数呢唔係好理想。而且验咗尿呢都发现呢佢唔係烧緊，即係你一般人食嘢落去就烧佢个碳水化合物啦。佢烧緊身体里面嘅其他嘢啦。咁即係话个绝食呢入到肉啦。 有后遗症㗎。 会有后遗症会出事。 不如我哋呼吁呢係 咪 阿韩老师真係。 差唔多啦。 我成㗎啦。 个因为我真係好 要停啦。 见到有任何人因为呢件事呢係即係生理 上。真係唔值得㗎。 因为 健康上 63岁嘅人。 係啦。 咁样百几个钟头嘅折腾呢係会有好大嘅后遗症，你仲撑落去呢係好危险嘅事嚟呀。 不过韩老师就好有一个硬汉嘅风范，佢呢个咁多年你都係咁样。 我哋一阵间试下搵下教协，譬如张瑞辉呀，係有冇黑脸呀。 就唔好搵佢啦， 唔好梗係唔好 搵佢啦。 就 好 我想搵教协啲人同佢比较熟啲嘅。劝一劝。 劝退啦，呢个要劝退。 我觉得劝一劝。因为呢其实 於心不忍啊。 絕食已经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嗰、那个意义已经达到，嗰、那个感召 大家今日你睇下琴晚嗰啲相，你已经感觉到。我从阿森哥，我从来冇谂过琴晚有超过，即系大会所讲超过十，而家讲紧13万，我从来冇谂过会超过100000。我仲喺度讲，哇，3万、4万、5万就好咯咁。哇，点知原来13万。 我寻日去到现场咧，即系金钟地铁啊。我就觉得哇今次好厉害。因为我去咗几晚嘛。个感觉今次系完全唔同。塞住晒成个地铁。塞住晒成个路面。要上个扶手电梯去政府总部呢系要排好长嘅龙嘅。我就觉得今次一定唔会破纪录。 所以即使话呢个国教风波可以即系短期内或者过一段落，但整个香港社会其实已经改变咗啦。特别嗰个中环嗰个政府总部嗰、那个公民广场。以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地方，没有现在赋予的生命力，这个地方将会是成为香港一个很重要转变的地方。 这一次是即是除了维园之外、我们多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政府总部这块空地和上面的 天 马花园、 天马公 园。这个地方呢将会成为我们香港人民、公民的广场集 中地。 究竟你政府高官是走进同人民一起一是互相对立，但这个就是这个决定在这 里。你讲过门常开嘛，是不是 你到你门口 了。你仲不开多啲攞多啲接凳俾我哋坐啊。 唔单止冇开啊，石桥好多啊，喺个门口拦住啊。 好啦，所以老总 接退啦。 呢个中坑走一个你一个 都是中坑。 老坑嚟中坑。 俾啲面啦都係。 OK, 新聞之后有肥佬嚟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在政府总部外的集会凌晨两点半结束，仍然有大批市民留守。大会话高峰期的时候有12万人参与集会，人潮伸延至金钟一带。警方就话昨晚9点半有36000人参加者坐在地上交叉双手表达诉求。几个反对国民教育科的团体就话已经收到政府提出在不设前提底下会面的邀请信，并已经回复。政府发言人凌晨两点几透过新闻稿表示，正是积极同各个团体代表商讨会面的具体安排，并希望能够尽早落实。行政长官梁振英指，希望能够同多个反对国民教育科的组织对话。 大家绝食，我十分关心，签名游行我都十分关心。但我哋政府做事咧，我哋唔能够话因为大家有表达咗个决心，我哋即刻叫停撤科。然后先至对话国民教育科嘅设立咧，喺过去酝酿咗十年，喺上届政府嘅行政长官嘅施政报告嗰度亦都提咗出嚟，喺立法会嗰度讨论过，有个公听会，有个咨询等等等等。咁所以咧，无论我哋落去决定点做，我哋都需要有一个过程。我好希望咧能够同各个方面嘅朋友讨论呢个问题。 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发言人陈锡之就话：会面要公开，以及有传媒在场。 我哋会坚守立场，撤回呢个国民教育科。第二咧，我哋要求呢一个系一个公开嘅会面，系有传媒在场嘅。对于会面嘅安排咧，我哋而家同政府咧系商议中。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就话：希望梁振英为佢嘅管治威信着想，否则延迟撤回国民教育科一分钟，民望同埋管治威信就会多跌一分。咁希望梁振英顺应民意。教协理事张瑞辉呼吁老师同埋学生今日再到政府总部向政府发出强烈嘅声音，要求撤回学科。咁佢话政府似乎睇唔到集会嘅人数，亦都对绝食人士漠不关心。美股靠稳，上个月新增的非农业职位96000个，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25000个。投资者认为下个礼拜美国联储局加推量化宽松措施的机会增加，支持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收报13306点，升14点。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3136点，升唔够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收报1437点，升5点。体育消息，香港轮椅剑击队在伦敦残奥增添一面铜牌，由余崔仪、陈瑞庄和范佩珊组成的港队在女子重剑团体赛季军战以45-26击败波兰，香港目前以3金3银5铜在奖牌榜暂列31位。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英格兰在 H 组作客大胜摩尔多瓦5-0，作出19年来最大的作客胜利。林柏特梅开二度，迪科尔、詹士米纳和拜恩斯就各建一功。在 D 组，荷兰主场2-0正胜土耳其，今季改投曼联的云贝斯取得第30个国际再入球。身处 C 组的德国主场3-0大胜法罗群岛，有效力皇马的奥伊斯梅开二度。在 I 组的法国就作客1-0击败芬兰，效力阿仙奴的迪亚比攻入全场唯一的入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立法会选举选民有两票。 而家时间系上昼8:04，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大部分选民在地方选区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都各有一票，听日齐齐去投票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在伦敦奥运公路赛，凭着香港精神坚持完成140公里赛事， 即是这些中途的意外啦，那你都不会是觉得是什么，因为你的心是实在太想要块奖牌。 她就是香港女子单车代表黄蕴瑶。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00-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100%支持 DBC， 支持大班，唔好气馁，所有 DBC 员工加油，浩文、展维， 司徒想同大家讲反国教、反洗脑。 Athena 支持大班及 DBC 全体员工继续发声，反对国民教育。 Hello， 我是梁思浩啊，100元就可以一日买6次广告。快啲打嚟22971818问下啦！ 医院员工游莲香支持 DBC， 多谢大班何生同埋各员工嘅努力。 简先生支持 DBC 言论自由，支持各员工100%加油。 我哋 fully support DBC 张太。 黄女士支持 DBC， 加油加油再加油！大班身体健康，员工继续努力。 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 DBC 全体员工龙小姐， 撑大班，撑 DBC， 撑香港核心价值，还声于民。麦当劳到黎太， 黎生支持大班，支持 DBC 所有员工，加油！ 刘婉图可以学业进步，加油 ！DBC 全体员工加油！ 刘先生，我爱听 DBC， 因听得明白，听得真话，听到发笑。还会会心微笑。 钟先生语重心长同大家讲：各位爱好民主人士，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不能投白票。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00 100 1 0 8 0 DBC 继续打拼。 你的 DBC 最灿烂开放日， 云集全 DBC 粒粒巨星。 大班郑经汉、林毓华、郑家富、吴志森、 梁思浩、陈海琪、梁继章、李丽睿、 麦润秀、颜联武、汤正川、尤清源、邝永孙、潘启迪， 做你导游，陪你影相，为你签名。 今日上昼9:00-下午4:00， 带齐相机同希望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 一齐参与 你的 DBC 最灿烂开放日。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而家我哋香港今日咁嘅环境呢，言论自由已经唔系一个必然嘅事㗎啦，我哋要付出代价㗎。 大班啊，515开台到而家我哋都支持到而家㗎。 如果你真系投款呢，我真系会帮你站街。 大班，你嘅节目系我个精神食粮，你知唔知啊？大班，我而家真系冇咗呢句， 好感动。 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到期那回吗？等不到下一。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农历七月是民间俗称的鬼月，这个月去旅行会不会？ 这个星期六旅游玩家百无禁忌就应下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旅游玩家。 我 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咦，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间新界村屋嗰啲符合条件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你申报咗未啊？9月30日就截止噶啦。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我都要即刻去申报啦。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40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这个陈茂波和这个高永文这条 Q 就应该梗了、嗯、一个没有腰骨的人是骨科医生，一个讲劏房的人做个发展局长，有什么理由呢？边拣这两个人他是骨科的嘛、 啊、 一个人他没有腰骨的答复四个问题，即是火都来了。 今日已经是踢爆你劏房丑闻的第40日了，陈茂波究竟你几时才会引咎下台呢？ 政府做事唔难嘅话，因为大家表达咗个决心，我哋即刻撤科。 我哋唔想呢场运动无止境咁样搞落去。 将我嘅诚信、公信力压进咗呢个特区政府。 林郑月娥流下眼泪，系因为佢做嘅嘢可能系违背咗自己嘅良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吴志森，嘉宾主持黎智英。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早晨，早晨啊，森哥同埋啊。 Jimmy、 肥佬黎嚟，哇！中意叫你呢个比较亲切， 肥佬黎 咧。不过你好似 keep fit 咗， 唔系我而家食尽量夜，一系日下昼食咗，夜晚唔食。 哦， 夜晚食咗，夜晚要食嘅， 即系揾你绝食应该都 OK 啦。 都得噶，都得噶，乘机减肥啊，乘机减肥。 嗱，今日 百几个钟头喎， 都挨得到嘅，都挨得到嘅，百零钟头喺度。 今日咧，啊，两位，我相信喺经过琴晚政府总部嗰13万人，今天系一个相当。 关 键 13万多， 13万， 我为香港而骄傲，为香港而骄傲。 即系香港人咧，喺需要嘅时候咧， 系一个好高质素嘅， 一定会行出 嚟。系啊，好。 呢一句咧就系马丁成日讲嘅。 系啊， 喺我哋过去开会咧 ，Jimmy， 系佢成日话你唔使惊香港人嘅，香港人最需要嘅时候咧， 一定行出嚟， 一定行出嚟， 因为质素好高，香港人质素真系好高。 成日就同你一毫子都计足， 系啊， 咩啊？吓、啊！你找笑俾我喎，咁样一有咩关键嘅嘢？ 同埋我最感动嘅咧，第一，首先有班年青人洗公厕先啦， 系 吓、啊， 跟住有琴日、這個、有啲人入唔到现场，就于是乎喺嗰度即刻就分类啲垃圾啦。你见到报纸有影啦，即系你会见到我哋嘅质素系几咁嘅良好。呢啲就系公民教育啦。 但系有前高官话。是无政府状态啊！ 又发生咗咩事咧？ 吓、 啊，我哋又发生咗咩事？有冇人就受伤咧？ 吓、 啊，有冇人吓、啊、跌倒咧？有冇地方俾我哋吓系破坏到嘅咧？ 边个、啊、洗公厕嗰啲？嗰啲系咪无政府主义者？ 咩叫咩吓？无政府状态、 啊？用共产党个语句咧、啊，塞住个政府 就系 地方就系啦。 唔系佢个政府咧，就系锁住你双手嘅政府咯。吓、啊，如果你双手系冇锁链嘅，你就系无政府状态。 就系冇政府状态噶啦。 解呢个就系即系好简单啦。 解开咗枷锁就系无政府状态。 即系、 就 是、我哋啲高官咧已经受咗国民教育噶啦，而家洗咗脑噶啦。 咁、啊、所以咧，你见到再加上埋林郑开始。用佢嘅眼泪嚟去谷出嚟，令到咧嗱呢啲眼泪咧，头先我哋 off mic 讲咧，我都觉得咧 好明显佢係为听日9月9号嗰班建制派嘅支持者，唔該你唔好唔配好啲票啊吓 我哋好唔得掂啊。 係啦嗱呢一个呢。 但係建制派嗰个民调千祈唔好相信啊。 冇信啊。 而家系呃人㗎，我哋一定要守住个24席啊，我哋一定要上街，为咗我哋下一代一定要守住最后嘅自由嘅堡垒啊！ 听日就有两个关键嘅数目吓，两位18、24， 系啊系。 地区直选咧 就 要 18 席，总数咧一定最低限度要24，一定要踢走保皇党呢啲建制派。你谂下，喂，功能界别头先我都讲啦，有16个自动当选，哇大佬呢、這个咩世界啊？而家呢个系乜嘢世界？70席里面有16席，而家喺度摁紧脚，吓、啊、一早开紧香槟、啊，你班友傻佬真系拉票，又话告急，使乜告急啊？系咪人有三急佢就有？系、哎、所以咧呢、這个系一个反智嘅社会，不过咧。香港人经过昨晚呢，我相信呢而家我哋应该今天关键嘅一天点样去部署呢係好紧要。 係呀、啊啊。 首先我諗我哋一定要当然继续冷静啦。第二呢啊朱咪头先我哋7:30至8:00嘅时候我哋嘅估量呢政府一定今天可以同老师家长学生 对话。 对话。 今天。 我估今天。 因为佢昨晚 系啦， 个程序就咁啊嘛，佢就发一封信，就俾啲三档，就话尽快倾啦咁，咁佢哋又回咗信，咁、政府琴晚2:00发俾 深夜2:00， 就话会安排， 尽快安排， 咁、叫做林郑嘅诚信咯，皇帝的新衣咯， 今晚会倾噶啦，我相信。第一个问题就倾成点咧？ 我哋啊听听吓，即系等我哋啲听众都吓。重温一下呢、這个林郑呢琴日佢点样为 CY 流泪， 点样为 CY 流泪、我听佢话 CY 为港人呢一段佢点讲， 先入为主嘅睇法，有啲人好担心梁先生佢会点样睇中港嘅关系呢，亦都会担心梁先生会唔会以香港市民嘅利益摆喺大前提呢。不过我喺呢度呢可以郑重係好严肃同你讲呢，我同梁先生合作咗呢两个几月呢，我睇到嘅梁振英先生呢佢係时时都以香港人嘅利益摆喺大前提，甚至佢会係好勇敢咁即时去将香港人嘅诉求反映俾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相信系一定系建基于对于梁先生嘅支持同埋信任咧，往往都系好快、好积极咧，系回应呢啲嘅诉求。 好勇敢、好即时咁啊，为中方反映。我琴日听呢句咧，嗱，两位 咁样系林郑啊， 唔系我听到呢一句咧，我第一个反应就梗系咧，选完第二日就去中联办握手借票啊，大佬几勇敢啊！ 唔系，如果我哋市民咧系需要绝食去表达意见咧，呢啲关心咧到底系咩关心咧？林郑你真系你嘅诚信真系好离谱啊！吓、 唔系，同埋咧，两位我自己觉得。做一个特首呢，如果林郑呢一句不断重复又重复，就话佢向中央反映咗好多香港人嘅意，喂，一国两制唔该你做好自己本分先，你乜嘢都要同阿爷交代，系咪？唔系咁啊嘛，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咁啦。 同埋为咗香港利益而反映香港人嘅意见。是本分嚟噶，你唔做好就落台啦，是本分嚟噶，大佬，系嘛？翻工就系做呢样嘢噶啦嘛。 唔系佢关心咧，林郑都嗰个意思咧，其实系佢关心我哋香港人点样样听到阿爷嘅说话啊？呢个系最紧要，即系我哋做到阿爷要我哋做嘅嘢。 点解 呢个就系佢最大关心？ 你哋仲唔乖啲呀、阿爷？喂！啊！呢、這个啦，阿 CY 已经将你哋啲嘢讲俾阿爷，阿爷又对你哋咁好，你哋班人仲咁样对我哋，我将我嘅诚信 压咗上去， 压咗上去， 压。听下真人， 真人点啊？点下法、啊？ 不如吓、 啊。有人话我即系加入咗呢、這个国民教育嘅漩涡里边咧，系消耗紧我嘅民望。呢、這个或许系事实嘅。每一次高級官員咧，係做一啲比較爭議性 一定要接受咧，系会有人就将佢哋嘅不满就放咗喺呢个官员身上，系因为呢个官员，所以令到咧呢件事系发展成咁。咁但系我都讲过，其实民望对我系唔重要嘅，但系我有冇利用我嘅民望，我系有嘅。当日我决定加入梁振英嘅班子，因为我睇到如果我系属于在上一届政府里面比较受市民认同、支持、信任的官员，我都离弃这个特区政府，俗语讲跳船，不支持梁振英去施政呢，是对不住香港市民。咁所以某程度所以我是将我的诚信、我的公信力压进了这个特区政府。我个人受的批评不紧要，但我真的希望五年后的香港是一个更加好的香港社会。我真的很歉疚，其实家人回来我可能在这两个月都没什么跟他讲我十几句说话。一来工作的时间很长，二来即使回到去呢，日日都諗緊，分分钟都諗緊究竟面前嘅事係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同埋就算同台食饭都有啲心神恍惚，即係佢哋话俾我听㗎，佢话你有冇听我讲嘢㗎妈妈。 好啦，嗱你听到佢啦，呢 感唔感动到你，感唔感动到阿肥佬嚟。 我觉得呢你。呢啲人呢好难感动任何人，就连細路仔嘅脑袋你都可以攞去厕所下去污染嘅。咁嘅人佢话佢要关心社会，关心香港人，咁你可唔可以感动啊？ 嗱，我觉得即係我哋头先都讲过，如果佢呢啲眼泪係为細路仔流，係为绝食者流，係为120,000人喺广场上面每天都去即系身心疲累嘅母亲、学生而留咧，我会同佢一齐喊。 系冇错， 但系佢唔系话佢为自己啊，大佬。 听到佢话流泪嘅新闻咧，我开头唔知佢为乜嘢，我以为咦，哇，做戏做全套啊，为绝食者流泪，我以为佢系咁啊，因为你作为一个正常人，唔系你作为一个正常人啊，你谂一个高官流泪，你梗系话喂，即系咪为绝食者流泪呢？做戏咁做啦，即係咁讲啦，你做戏做全套啊。原来你听佢头先你好细心，我再听佢第三次啦。OK， 我发觉佢第一次想流泪嘅时候就话我咁高民望，我都肯入嚟。即係话佢好似觉得为第一个伤心就係、是、我为咗自己咁嘅民望。吓、啊！我去牺牲咗自己， 牺牲好大。 你哋班人都唔去接受啦。 不过有样嘢咧，阿富啊，我唔同意你我讲法嘅，我唔觉得佢系做戏嘅，我觉得佢系真嘅。佢真正相信咧，系佢系做得啱嘅，即系证明咗林郑咧，佢个脑袋咧。已经出咗问题㗎喇。 唔係我头先 你知道呢个人已经出咗问题㗎喇。 我头先呢唔係话佢呢一个做戏，我以为即係 佢 为 绝 食， 佢真心相信。 我以为佢为绝食流泪嘅时候，以为我第一次即係唔知佢为咩嘢流泪。所以佢系真心地呢。 佢中咗邪教㗎喇。 就 话邪教嘅魔 自己就系呢个心抱仔。 冇错啦。 佢自己系受害者。 受害者。 你班王万尼仲喺度搣佢。之后早五点钟起身仲要劈柴磨谷咁辛苦，老公返得嚟个仔返得嚟，我都冇时间同佢倾偈。其实我真係好唔想咁样对一个女士喊呢咁样嘅批评。我都唔 系 好想。 好苛刻咁样。 佢真係喊嘅。 好苛刻，但 係。佢系入毒太深。 咁佢琴日如果你喺电视睇到呢，佢右眼嗰滴眼泪真係好大嘅。滴落一路咁流落嚟。跟住只有佢讲呢，就话我有一句日都系好唔鍾意听嘅。从政者成日都系咁讲，就系我对民望唔系好紧要。对唔住啦，嗱，我做咗十几年议员，我绝对唔会讲话我嘅民望系冇所谓，冇可能噶，大佬，你唔好呃人啦、啊，你跟住就话 对民望冇所谓，跟住就我系喺过去嘅年代，我最高民望嘅官员入到嚟，我都不能够因为咁样而挑选。咁你咪即系你都着重你嘅民望咯，即系唔好反口覆舌，唔好揞住个良心讲。民望咧，永远都系一个从政者一个最重要，你是否影响到你嘅政府？ 林 郑，你嘅社会， 林郑觉得自己咁委屈，佢又冇。即系夜晚三更半夜瞓唔着嘅时候，去问一下、反省一下成个政府，包括佢自己，尤其是喺国教科呢个问题上边，做成点咧？ 唔系，我觉得佢 做得好唔好咧？ 佢觉得委屈嘅原因咧，吓系因为觉得自己伟大啊！如果佢觉得自己唔系伟大咧， 佢就唔会委屈 嘅。你睇下， 系啊系啊，啊呢句啱啦， 即系你觉得伟大，你先委屈噶。即 系 我为， 咪系咯，我咁打得。我同你出去，哇！即系斩，即系过关斩将，你班友仔咁样对我哋，唔系啊嘛？即系佢呢种委屈嚟，真系委屈。 系个伟大嘅感觉，使到佢委屈。 伟大嘅感觉， 伟大的感觉。 嗱，两位，我哋今日咧就即系将一首叫做《把悲伤留给自己》喺呢个阶段咧，我觉得系真系呢首歌系相当好听。即系呢啲悲伤咧。我觉得唔该你林郑，你攞翻去自己， 同佢老公喊， 同你老公， 同个仔喊， 同你个仔 吓， 唔系，你一系自你自己检讨一下。 我哋嘅市民嘅悲伤咧，就系谂住我哋嘅细路仔， 系 吓，我哋嘅下一代系受到思想嘅污染， 冇错 吓，我个悲伤，所以呢个悲伤咧系会使我哋听日一定去投票啊， 冇错，好。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 首咧就系我哋送俾林郑，佢将佢嘅悲伤，因为佢咁重视民望，咁觉得自己打得，都令地令到佢咧，你哋班人唔体谅佢吓，佢 留 给自己 啦。唔系，我觉得应该把伟大留给自己啊，林郑你，你实在太伟大，你为整个祖国吓、去 卖命， 贡献我哋香港人啊！你为咗中国家贡献我哋香港人啊！你真系伟大啊！ 即系摆咗我哋上台， 系啊，摆我哋上台啊，贡献俾我哋嘅啊北京嘅吓嘅领导人啊， 好似以前要祭神嗰啲羔羊咁， 冇错啦， 摆上去割咗流晒啲血咁样，咁啊， 唔系咁，所以 洒满一地咁样， 即系佢呢啲眼泪咧。既然已经提醒建制派嘅支持者出嚟投票。而呢啲眼泪咧，都要提醒我哋泛民嘅支持者，就要抗衡呢啲眼泪嘅吓，因为你谂下建制派听日嗰啲配票啊，嗰、那个机器啊，肯定系史无前例。 我净系知道一车车去， 史无前例。 你睇下佢而家完全冇声冇声冇气，你知道咧？ 呢啲先至得嘅， 佢已经赢到。 硬噶啦， 做晒噶啦， 完全做晒噶啦，我哋真系一定唔可以俾佢得停啊！ 所以咧，听日吓，我哋泛民嘅支持者，我哋一定要摒弃大家互相之间，唔好再内耗啦， 唔好再内耗， 唔好再嗌交， 你砌我砌你， 十八廿四呢两个数字咧，系一定要守，守唔到咧，吓你真系2017嗰个咁嘅所谓普选特首。都花几食饭啦， 守唔到咧。广场上边嘅绝食者，广场上边聚集嘅群众， 而且我哋听日 出事啦。 系， 如果你真系谂住坐喺屋企费事去投票嘅时候，请你谂一谂你嘅细路仔，请你谂一谂你亲戚嘅细路仔。吓，每一个人，当我哋每一个人睇到件黑衫嘅时候， 系 吓，你就要谂起你要去投票。我哋要保住自由嘅最后堡垒， 所以就 系听日啦。 都要穿黑衫去投票呢， 冇错， 提醒自己， 提醒每一个人。 好，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凌晨抵达云南地震灾区之后，即刻赶到震央所在地诺扎河镇视察灾情，并向当地官员了解情况，部署计划救灾嘅工作。云南省民政厅通报，地震已经造成80人死亡，74万几人受灾，6000几间房屋倒塌，紧急转移嘅人数有20万，直接经济损失35亿元。云南省紧急拨出1000万应急救灾资金，展开抗震救灾嘅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密切关注中国西南部地震嘅后续情况，随时准备提供支援。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抵达俄罗斯海参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野田佳彦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就北方四岛，即是俄国称的南千岛群岛的问题和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日本传媒报道，野田佳彦因为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将会较难同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首脑会谈。野田佳彦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有线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购买尖角诸岛，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谈判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说这个举动是要令继续维持岛屿的平稳管理，将会向中方清楚解释日本的立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两宗炸弹袭击，造成6个人死亡，其中5人是政府军事兵。官方通讯社报道，一架电单车上的炸药被引爆，当时大量的民众刚刚结束祷告，离开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几个钟头之后，司法部附近又发生汽车炸弹袭击，多架汽车被焚毁，暂时没有组织承认策动两宗的袭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是陈凯琪。立法会选举9月9号举行，选民要记住在投票站入面不可以打电话、影相、录影或者录音，亦不可以同其他选民倾偈或者通讯息噶。仲有不可以带走选票添。查询请打2891-1001。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袁先生全力支持 DBC， 张太诚心支持梁继章同村长，仲有为食麻辣酥。 我是 Kitty 同 Mini， 我哋撑 DBC。 梁先生支持大班数码台，祝各位主播身体健康。 我是汤正村，1818一呼百应。 D100 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祝 Mini 9月17日翻香港大学开开心心，支持所有 DBC 员工。 金小姐全力支持 DBC， 祝慈俊良及李向晴学业进步，身体健康，慈生慈太。 吴先生话：我哋要言论自由，真民主，支持 DBC， 还声于民，把声留住。 冬冲凉支持麦润秀，这个节目是不同年龄的滋润剂。 周女士祝 DBC 加油，支持大班，全体员工加油加油。 冯美平撑学民思潮，反对洗脑国民教育。 周正中支持 DBC， DBC 讲真话。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2012变化嘅一年，纷乱嘅一年， 特区政府换届令人担心。 梁振英上台，管治威信岌岌可危。 香港民主、法治、新闻、思想自由面临重大挑战。 财大霸道的建制派，唔通真系赢紧？ 香港人要抗争，就凭两张立法会选票。 九月九号立法会选举日 ，DBC 数码电台特备节目《民主告假》， 大班郑经汉请嚟香港良心陈方安生， 民主之父李柱铭， 传媒大亨黎智英 分析选情走势，动员选民为捍卫民主自由、香港核心价值投下良心两票。 一个投票前一定要听 全香港最强最真嘅选举节目《民主告假》， 星期日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数码大声台、大家台同步播出。危机已在眼前， 选民不可以再等四年。 民主告假，一张报纸加一个电台，一山藏二虎，结果冇得估。今年最爆炸性的跨媒体大合作，报纸、电台、互联网大联合 ，DBC 数码广播电台四大节目， 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十级自由风，大家台大家真风骚，开心快活人，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 喺拥有200万用户的爽报网页都可以即时听、即时睇啦， 好爽！ 方法好爽，只要大家去爽报网页 live.shopdaily.hk 或者苹果网页 appledaily.hk， 再爽啲，用爽报或者苹果手机 app， 超爽嘅方法喺爽报扫 QR code 就即时爽听爽睇 DBC 四大节目啦 ！DBC 登录爽报， 好 爽！ 香港市民肯定有着数。 哇！好大雨，山窗山窗， 喂，老细 啊！话时话啦，如果听朝都系咁大雨，要出埋红色同黑色暴雨信号，我哋使唔使翻工先？ 系咯系咯，有冇得早啲走啊？又或者人工又点计啊？老细、嗯， 喂，咪啦，老细，计我话咧，不如我哋预先制定有关台风同埋暴雨期间嘅工作安排，到时咪唔使拗咯。 我唔识制定呢啲工作安排噶、啊。咦，唔紧要啊，老细，劳工处印制咗一本指引，不如我去劳资关系科嘅办事处嗰度攞本翻嚟俾你睇下。如果有问题，嗯、你可以打呢个热线电话2717-1771问下咪知咯。 好，嗱，你一于攞本翻嚟，大家谂下点做。 好， 好， 快啲闩窗。 好，好，好。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吴志森。嘉宾主持：黎智英。 李仪喺今日嘅《苹果日报》评论里边指出啦。反国教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全民运动，它的规模和持续性将会超越03年反23条立法。它挑动香港人的神经，提出一个不仅关系到教育，更是关系到全香港的问题，即是香港要不要变成大陆一样的社会。大陆一样的社会就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例如说是要看到国旗要流泪，唱起国歌要感动的社会，而且不是真的感动流泪，而是要装出来的。正如在大陆接受国民教育16年的中大同学胡清心所说，在大陆没有人真正相信中共歌功颂德那一套爱国教育的宣传，你可以说国民教育是失败的，但是校长又好、老师又好、学生又好，必须要跟住这样去讲、这样去写，否则学生要升级、老师要升职、校长要升官，就没有希望了。李仪继续说，在几十年的国民教育浸淫之下， 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中外古今从未见过的方言大国。中国当前社会的道德沦丧就是被这样的国民教育调教出来的。当学民思潮带头在政府总部打出铁屋立喊的横额的时候，李仪说他很自然就想翻起这句说话来自鲁迅的《立喊自叙》。鲁迅说当年新青年向他邀稿，他说就好像铁屋里面有一群沉睡的人，你叫醒他们，但是他们又冲不出铁屋，不是写得更加痛苦吗？那邀稿的钱玄同就说了，叫醒了他们，你又怎知道他们一定冲不到出来呢？就因为这句说话，鲁迅就开始写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近日网络疯传胡青森同学的文章，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装睡的人。例如说在中共建政之后，经过几十年国民教育的调教，塑造出来的全国都在这里装睡诈瞓的人。你有办法叫醒沉睡的人，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唤醒一个装睡即是诈瞓的人。胡同学这句说话令我们警惕到中国大陆社会绝对是比鲁迅时代更加无可救药的了。而香港现在多数人都还未曾诈瞓的，只是我们看到胡锦涛七月在梁振英就职礼上面说，15年来香港同胞当家作主，香港居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又或者香港同胞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感情与日俱增啊。在座政商名人在这里热烈鼓掌，政商上层已经开始在这里炸瞓了。梁振英每日一方言，若果香港人习以为常，国民教育若果在香港推行，香港的社会也就会蜕变成为大陆这样陷入人人装睡再也唤不醒的困局的了。反国教运动告诉我们，这个绝不单单是有子女就会被洗脑的问题，它就是香港核心价值的保卫战。这个关键时刻将要决定，香港继续是一个公民社会呢，还是是经过国民教育而蜕变成为人人诈瞓的国民社会。 好， 这个呢就是李仪呢喺苹果呢係点出而家我哋问题嘅关键，即係我哋 人人诈瞓嘅 人人诈瞓， 呢个就係国民教育最后嘅结果啦、 啊、就係、是、想你哋 係 啦，最好就唔好讲真话，大家都係你呃我你如我诈，唉，咁呢个社会变成点呢？ 佢呢就特别提咗胡青森，就呢一位喺大陆读书读咗16年洗脑教育，而家喺中文大学读紧书嘅一位内地生，喺佢个 blog 嗰度写嘅一篇文章、你系叫唔醒诈瞓嘅人嘅咁样， 即系我谂做父母嘅咧、就咁今次咁伤心嘅原因就系你搞到我嘅心肝宝贝细路仔， 冇错， 我同你死 搏，真系死 咯，因为咧啲细路仔。佢俾佢尊重嘅老师教佢啲明知係假嘅嘢，佢长大咗不分真假，对啲細路仔嗰个道德沦亡你话几紧要呢？所以我哋今次一定唔可以让步㗎，因为呢細路仔冇咗道德嘅指标呢，呢个細路仔就玩完㗎啦，等于入咗黑社会㗎啦。 惨嘅地方就 係、是、 个老师知道嗰啲係假嘅。 係啊， 胡青森就係咁讲，老师知道係假嘅。个小朋友长大咗之后都觉得喂阿 Sir 呢啲都系假嘅、哦，你又继续教我， 但系觉得呢个社会系个假里边接受， 咪咯， 先接受你 一齐虚伪啊！ 最惨就系当 一齐虚伪， 我有啲人即系接受咗，跟住大部分人又接受埋，跟住你望下望下周围，咦，好似我自己系咪自己唔接受系有问题咧？吓咁啊死啦！即系觉得自己系傻嘅，唔通？ 我觉得呢、這个、你头先即系最你阿吴志森讲嗰句话最好、最紧要就系、是、个个知道系假咧，佢、就变咗咧用假去追求权力同埋钱， 吓、 变咗呢、這个呢一代嘅细路仔咧，就冇咗佢嘅精神面貌啊！佢、只有物质嘅追求，权力嘅追求，冇咗精神面貌呢样嘢系好惨噶。 有一种说法咧，就系点解1964之后，我哋嘅国家、我哋嘅年青人或者甚至小朋友， 竟然大声讲我大个做咩啊？ 做贪官， 贪官， 因为贪官可以得到好多嘢。 点解系咁咧？因为佢哋会觉得 讲特别有味道噶呢句。 佢哋会觉得八九六四嗰班学生赤子之心，只系为祖国希望反贪腐啫， 得到如此下场， 得到如此下场。咁大家话不如就诶、哎，好似朱眉你头先讲啦，咪大家齐齐揾食咯。 唔系，我觉得呢句咧，同我哋吓个成语咧，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国民教育咧，个书中就有黄金屋、颜如玉，除咗乜嘢都冇噶啦。你冇父母，你冇精神，冇信仰，冇道德， 道德 一路需要噶啦， 冇是非， 系啦，只有黑白黄金屋。同埋颜如玉呢就是呢个国民教育嘅精要啦。 我讲个古仔啦，我去咗几万广场，咁走啦，十一点几走啦，之后就要做嘢，咁撞到一对夫妇，佢认得我啊，咁同我倾偈，佢就话：，我带埋个仔嚟啊，咁啊，个仔咁大啦，咁，系啊，个仔，我个仔读国际学校噶，所以呢件事唔关我事啊，我哋国际学校冇洗脑教育噶，吓，我就带佢嚟接受下吓。感受下气氛嘅啫，咁样。咁我就同佢讲啊，即系佢七十后嘅年青爸爸嚟啊，我就话：，你个仔读国际学校冇洗脑教育啊，啱啊。但系如果全香港嘅学生都洗咗脑，嗰啲同学仔啊，嗰啲朋友仔会当你个仔黐线噶，因为你个仔众人皆醉我独醒啊嘛，系嘛，咁所以你唔好以为，大家唔好以为我有钱、啊，我要送我细路去国际学校，甚至送佢出国读书啊！系你读完书先翻嚟啦，等于可以避开呢一劫，避唔到、啊。 嗰、那个危险系咧，你送去边度都冇用、啊。如果佢要翻嚟喺呢个香港被洗脑之后嘅细路仔，个社会去竞争咧，佢一样系要用虚伪去竞争，佢一样系要用、啊、完全唔相信。唔相信道德，冇咗精神面貌嘅一个手段，去喺呢个社会去竞争。 除非你连根拔起，永远唔踏足呢个地方。 系啦，否则你要竞争咧，你一定要同咁样嘅人一样，用佢一样嘅工具，用佢一样嘅武器去竞争，你一样会变成一个 虚 不是人嘅人。吓、 啊， 所以琴晚咧，我觉得真系嗰种黑衫。挤满咗政府总部，连埋上边天马公园，跟住人龙已经咧都可以去埋呢个演艺学院一带。 你知唔知感动嘅地方喺边度咧？因为咧嗰班主办当局嘅人咧，嗰啲器材唔够， 系 嗰啲喇叭咧系装唔到去天马公园， 系 装唔到去演艺学院噶嘛， 听唔到 政府总部嘅人讲任何嘢噶，吓啲、嘉宾去表演听唔到，唱歌听唔到， 只系 讲听唔到， 一万几千人听到 的。 是的，但系佢哋仍然留到深夜啊！ 呢、這个就系沉默嘅力量啦。 嗱、啊，我哋嗱，两位，我哋又谂下今天最关键嘅时刻，我哋应该点样部署或者点样去演绎而家呢个关键的日子啊？嗱，一阵间咧，我估计咧。大概十点十一点咧，政府就会 宣布 嘅，宣布今日可能会晏啲咧，就会见呢、這个关注组啦， 对话 系啦， 梁振英 见啦， 梁振英 系啦， 加埋胡鸿玉，可能加埋林郑， 一定有林郑啊！喂，大佬， 你觉得你会唔会三个一齐大合喊咧？大合喊， 咁我哋送咩歌俾你三个咧？ 有冇一个啱嘅歌咧？ 吓，唔知系咪净系 大合喊？ 唔系大合，唔系大喊十，系大喊三啦，变咗。 大喊三， 我估咧嗱，三个见嘅机会好大，加埋仲有吴德俭。 哦、 大佬局长都要见噶，匿喺后边，大佬啊唔得，咁四个咧就见三个团体，咁、 okay？ 我觉得咧三个团体而家话咩啊？要求公开，甚至有传媒在场， 我相信佢都会答应嘅。如果唔系咧，冇呢个前提咧，佢三个团体就唔会应承， 而且根本 CY 啊。Okay。佢都想有，因为呢场 show 佢就系想做出嚟大和解，令到出边啊嘅气氛稍为降温， 有利佢嘅选情， 有利佢 建制派嘅选情。 我而家可以想象咧 ，CY 已经喺佢嘅屋企个镜上前边咧练紧点样今日去喊啊！点样去感动我哋嘅市民啊？使我哋嘅市民变成愚民，呢个眼泪可以变俾佢变成愚民。 林郑系右眼喊。 左眼冇， 左眼冇喊， 我左眼冇。今次就系阿 CY 左眼喊， 就啱佢，啱佢个政治立场。 得掂就两眼一齐喊，系咪咁啊？唉，大佬，我哋两，我哋三个唔好咁衰啦， 咁衰啊！ 唔系，我觉得讲开吴克俭咧， 系， 我觉得我哋真系要各位市民要记住佢讲嗰句话，就 系咩？ 沉默嘅市民，就 系 支持政府嘅市民。 呢句真系难， 呢句真系。 我觉得如果我哋听日坐喺屋企沉默而唔去投票咧，政府就当你嗰票咧坐屋企嗰票就俾咗佢噶啦。事实上又系，因为 呢个 我啲保民党保皇党咧就得晒所有嘅票噶啦吓，所以咧一定唔可以白票，一定我哋要去投票。如果你唔想投票，我请你谂一谂你嘅仔女、你嘅孙、你嘅亲戚嘅仔女，你望一望街上。上面着住黑衫嘅人，你就冇办法忍得住唔去投票噶啦。 冇错，冇错。所以头先我都话咧，听日咧，其实听日去投票，如果大家都着住黑衫咧，呢、這个就系代表咗我哋去为呢个下一代吓、啊，为我哋香港嘅未来、啊、我哋不要洗脑嘅香港，不要一个完全虚伪嘅社会，我哋就着黑衫。去投票， 冇错， 呢个系最重要。否则嘅话，就系、是、好似吴德掂所讲啦， 沉默嘅大多数， 沉默嘅大多数 支持洗脑、 支持咗洗脑教育啦。你哋讲咩咧？咁咁所以咧， 支持极权啊。 所以今天咧呢一个会面咧，我相信今晚政府就会睇下有几多人开完会之后都嚟。我认为咧 ，CY 正如好似阿 Jimmy 你讲。而家对住个镜练紧点喊，佢、 啊、 我估佢就唔会喊嘅、啊，不过咧个样咧扮到好似好喊，好想喊， 委屈， 好委屈咁。 要改噶，佢每次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嗰种皮笑肉不笑 咧，唔系啊，佢 我都火都嚟噶， 亦系一个好伟大嘅感觉啦、 哦， 对自己， 系、 okay, 即系我要吓开两只手。拥抱住香港人，送回祖国嘅怀抱。你哋班友仔都咁搞法，你哋班友仔都吓， 冇错 吓， 成何体统啊？ 成何体统 喺个祭台上面， 所以系委屈嘅，佢一定委屈嘅。 待宰的羔羊， 你讲得啱。我觉得佢哋两个咧 ，CY 以及啊呢一个林郑，加埋吴德掂三个咧，系真系觉得委屈嘅。但系咧，佢要屈埋，啃埋听日。因为大佬听日系 CY 生死存亡，你话如果听日 CY 唔能够令到建制派大胜，立法会系能够喺泛民仍然系攞到个话事权呢？我夠胆讲，佢都冇，我就估计佢三年半啦，阿森哥，我估如果听日咁嘅情况，如果泛民有关键的少数仲存在的话咧，佢冇噶啦。我认为佢 千祈唔好冇啊！佢冇咧，我哋泛民咧就等于破产噶啦。佢一继续做落去，我哋泛民就发达啦。因为佢成日搞嘢，成日使到我哋市民嘅激愤吓、啊，甚至悲愤。 唔系，所以咧、 啊，所以我哋有行动去追求我哋嘅、啊，我哋嘅。 即系你暗示佢其实系无间道，系咪啊？民主派的无间 道啊！吓、啊，千祈唔好落台啊！施威你，我哋需要你。去使到我哋嘅力量越嚟越大啊！ 肥佬礼，你呢个死亡之吻啊！嗱，你阴公啦，阿爷听到即刻可能听日叫佢唔好做 啦， 大佬。 连肥佬礼都叫佢唔好落台，佢即系应该拜拜啦。 唔好落台。嗱，老实讲，你即系我谂起陈日君同我讲嗰句话，佢话唔使惊噶， 系 吓、啊、上帝实有佢嘅方法噶。而家嘅时代咧，上帝唔会揾火烧佢啲坏人噶，一定系使到坏人做啲笨嘅事， 即系自己做啲傻事， 好似咧。选举之前佢攞个国民教育出嚟使到我哋 吓、啊、 所有市民同心协力去保护香港。你话 CY 我哋点可以冇咗你啊 吓、啊啊、肥佬礼呢个啊曲线撑 CY。呢、这、一个嘅坚持咧、嗯，不过咁嗱， 听日啲报纸会咁写、啊，肥佬礼同阿 CY 结盟、 啊，我又系叫 CY 啊嘛， 系、啊， 佢又 CYL， 佢又 CYL 嘛 ，CYL 同 CYL、 啊、天生一对嚟噶，大佬， 你两个本来天生一对，年纪都差不多， 唔系佢后生， 啊你后生，佢后生啲， 佢未够老， 佢未够，系两个都系 CYL， 大佬， 香港名牌。 CYL 系啊，所以 可以出手袋啊， 所以我系佢嘅支持者嚟噶，千祈唔好落台啊，大佬你千祈唔好落台啊， 就系正正你咁讲，或者你咁样谂。而家中央政府覺得根本即係講笑還講笑，好明顯呢，如果你係阿爺，你點仲叫你諗下，永無寧日㗎，阿爺話。 唔係啊，我覺得你是是、啊、我哋要明白 CY 一個心態呢，佢係完全一個專政者嘅心態嚟㗎、否則呢，佢唔會睇到咁多人反對而繼續去堅持㗎，佢覺得你哋唔聽話就係唔啱 㗎， 係咁囉。 嗱喂，喺嚟自英國呢都有一个嘅反国教嘅游行，因为佢哋喺英国时间今日两点半开始，哇！咁而家咧英国时间咧系半夜，我哋接触到钟小姐倾倾呢个发起啊游行啊，钟小姐你好， 钟小姐你好， 你好，系， 喂喂喂，系钟小姐， 系 系有啊黎智英啊吴志森同我郑家富，你好嗱，有关游行喺你哋今日两点半系咪？讲嚟听下。喂喂， 我哋系听日下昼两点半， 听日晏昼两点半开始啊，好啊，听到听到，请讲啊。 系啊，两点半开始，咁我哋而家站，而家人数咧都可能会好多下，好难所以有几多人，因为 Facebook 已经有话400个人就话会嚟嘅，咁、大家咧真系好踊跃，同埋我自己今次我同另外一个教授黄先生啦，我哋 Kenny。都是第一次考，我們平時都是啲參與者嚟嘅，從來未試過係今次即係要嬲到係嬲到要喺外國搞，咁我自己就讀緊書啦。 多謝你的憤怒。 咁所以聽日個係啊，所以即係好嬲。咁啊，第一次搞，所以你話我聽日 expect 到啲乜嘢咧？我哋真係唔係話。好完全清楚，但我哋都已经有 run down 啦。 钟小姐，你个游行路线，你个游行路线系由边度去到边度？ 哦，我哋唔系游行嘅，其实我哋一个示威 嚟。 啊，钟小姐，可唔可以有个请求？ 集会嚟，即系唔会行嘅。 可唔可以有个请求？你哋听日游行咧，呼吁。所有英國華人，佢哋打電話翻香港俾佢哋嘅親戚，聽日一定要投票，保住香港，你哋所有親戚，我哋所有香港人嘅自由嘅堡壘，係嘛？請你哋呼籲佢哋打電話俾香港嘅親戚，嚇、要保住佢嘅細路仔嘅安全，保住佢細路仔嘅道德。基础 特别叫佢哋唔好投建制派吓，即系佢一个唔觉意走去啊！你知英国好多啲啊，即系乡绅喺英国。 尽量我哋想 focus 翻个议题咯， 系 我哋尽量想 focus 翻个议题，因为我哋呢度嘅议题两个错，即系两个命 point 就系声援香港嘅学民思潮， 系 个12万人而家佢哋好辛苦，老师喺度支持紧，我哋系声援紧学民思潮， 系第一。 咁第二样嘢就系我哋想政府立即撤回咗嗰个国民教育，咁我哋会好 focus 翻喺反国民教育呢一个事情上面咯。 你哋系咪喺伦敦啊？嗰、 都好希望我哋嘅我哋系喺伦敦，喺伦敦嘅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嘅， 系 咁就希望系透过呢个示威游行，可以即系唔系游行再。可以令到其他国家，一个加拿大嘅香港人都可以真系有一个 gathering。 真系好令我哋感动啊！你身在英国，心在香港，吓、我觉得呢个系好令我哋香港人感动嘅事，吓、多谢你。 而且唔单止系英国嘅，据我了解，有唔少嘅国家嘅香港人， 系 澳洲又有啦，加拿大又有啦，吓。 阿钟小姐啊，钟小姐， 嗱你， 我知道。 都是9月8日， 是。没错，你们如果到时我相信你或者麻烦你们拍些照片然后就摆在 send 回来我们的 Facebook。 大家留意住我们的 page 吧、我们会有相有片的。 好啊好啊。 我 们 都 会 有 拍 片。咁最希望各大媒體都可以留意翻， 好好。 因為呢啲嘢咧，因為喺呢度咧，講真係唔同喺香港啊嘛。我哋係希望透過 media 去俾香港嘅學民思潮嘅。 我希望你加多個議題咯，請每一個英國華人， 我哋呢個聽管， 請每一個英國華人喺 Facebook 呼籲佢哋啲親戚朋友喺香港嘅，一定聽日要出嚟投票。 系， 好嘛， 为香港嘅下一代， okay， 好啦，喂，钟小姐啊，深夜啦，早啲休息，为咗听日嘅集会好，唔该晒你，钟小姐，嗱，你睇到咧，嗱，两位 好热心啊， 即系过去我印象中咧，只有譬如话悼念六四啦，系喺英国嘅或者外国嘅啲领事馆，喺中国领事馆门口有烛光集会 啦， 除此之外，我觉得今次就系一个即系六四以外咧。外国喺外地嘅华人，我哋嘅香港人咧，几关心我哋嘅下一代。呢、這、一个咧系令到我哋， 你搞到啲细路仔咧，就世系假嘅， 冇错 吓，真系好似陈识之吓，佢、一个即系同咗佢做咁耐咁同事，佢一个好 mile 嘅吓，乜嘢事都唔理嘅一个女人，突然间。吓、啊，好似发癫咁喺度搞吓、啊，去搞一个啊学文思潮， 唔系 啊，你讲 讲 关住，你讲讲啊，吴志森，你知系咪你最了解呢件事？ 我咧就同佢做过拍档啦，喺另一个电台节目啊，咁佢有两个细路。佢好似你话斋，佢讲嘢都唔会好大声嘅， 讲嘢冇大声 嘅，都好温和，好斯文嘅人嚟嘅、最紧张就系自己嘅细路，佢啊离开咗前线新闻工作，就去大学教书教新闻系，佢已经唔系好理嗰啲嘢噶啦。 个父母都系好紧张噶， 触动咗佢就系呢样嘢影响到佢个细路。影响到个细路啊！我依家翻嚟讲成件事点样搞出嚟， 所以系好多时香港人都系、你见到十几万出咗嚟啦，琴晚。我相信呢啲就系我哋人民嘅吓、真正嘅 呼声。 好，新闻之后继续倾。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在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政府总部外集会期间开始绝食的退休教师何连山已经绝食超过150小时，他接受完身体检查之后身体精神状况已经比昨日好，医生指他由于他的胃部已经无法提供养分，改由身体的其他部分提供，根据过往同类的个案观察，身体在绝食之后改变运作模式，可以维持运作20至30日，但提醒他长远或者会引起内脏受损。被问到几时停止绝食，何连山希望等候政府回复大联盟之后才决定。他表示政府愿意不设前提底下会面，其实并没有回应诉求，因为设与不设科之间已经没有讨论的空间，期望政府回心转意，回应全港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的诉求。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国民教育争议发展到今日，他心情感到很复杂。他说之前任教育学院校长的时候，已经要求思想要多元、开放以及有批判性。他认为社会应该对老师和学校有信心，如果过分忧虑是怀疑老师的专业操守。张炳良指理解社会对国教科有意见，但大家有基础去讨论教育局的指引以及是不是独立成科以解决问题。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日已经提出不设前提讨论是一件好事，政府有责任平衡社会上不同的利益。而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在政府总部外的集会在凌晨两点半结束，大会说高峰的时期有12万人参与集会，人潮伸延至金钟一带，警方就说昨晚九点半有36000人。几个反对国民教育科的团体就说已经收到政府提出在不设前提会面下的邀请信，并已经回复。行政长官梁振英说希望能够同多个反对国民教育科的组织对话。 大家绝食我十分关心，签名游行我都十分关心，但我们政府做事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大家、有表达了决心我们立刻 叫停撤科，然后才、对话。国民教育科的设立呢在过去酝酿了10年，在上届政府的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那里也提了出来，在立法会那里讨论过，有个公听会有个諮詢等等等等，咁所以呢无论我哋落去决定点做，我哋都需要有一个过程。我好希望呢能够同各个方面嘅朋友讨论呢个问题。 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发言人陈积之就话会面要公开以及有传媒在场。 我哋会坚守立场撤回呢个国民教育科，

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吴志森，嘉宾主持黎智英。 好，森哥啊，肥佬礼，我哋讲咗成个钟啦，吓，我哋讲讲呢个陈 志啊， 陈志啊，吓、 啊，就虽然我就话唔系同佢系一个好熟嘅朋友，但我知道都掌握得到呢件事点样搞出嚟嘅内容，去脉系点样。咁啊，头先讲过啦，陈色之就即系做人妈咪，即系好似我哋头先讲，我哋做老豆，一讲嗰啲细路，个都软晒啊，即刻。 好似我妈话，喂，你望住啲黄金，你唔会笑噶，望住个细路仔，你就会笑噶，呢个系真噶。所以咧，嗰啲家长啊咁紧张今次国民教育嘅原因咧， 系咯， 就系、是、呢个原因咯。 咁啊，陈色之有两个细路啦，咁就即系吓都系读紧小学，咁佢咧就应该系喺个 Facebook 嗰度讲下讲下呢单嘢，喂。好似有啲唔係好对路喎、啊、唔係好妥喎、啊、国民教育有嗰本咩中国国情咩、啊、中国模式国情手册哇好核突喎好得人驚喎咁喺个 Facebook 嗰度吹下水㗎啫、 嗯。 吹下吹下就话你不如坐低傾啦吓搵班人坐低傾佢呢啲單嘢可以点搞啦咁样。因为学民思潮已经搞成年啦嘛。 喔、哦、ok。 社会冇乜反应㗎嘛。吓、啊、搞到行到咁前家长又好似哇哇唔知发生啲咩事咁不如坐低傾啦咁抄啲料喺网上面吓、嗯啊、一抄完之后发觉真係好唔错啦唔妥啦咁搵间餐厅坐低一嚟咗几十人、嗯、一嚟就嚟几十人 餐厅都爆棚 吓 点样搞呢单嘢咁於是个家长关注组呢就係、是、咁样搞出嚟嘅咁所以即係啲左部又话咩有背后阴谋啊咩肥佬禮系佢吓旧雇主啊嗰啲嘢就，我觉得完全系抹黑，完全系不知情况写出嚟嘅嘢嚟。 唔系最背后嘅阴谋咧，系每一个父母对细路仔嘅亲情， 吓 吓嘅直觉嘅亲情，呢、這个就系今次嘅背后嘅阴谋啦。 系咯， 其实你见到今次咧，根本诶，即系共产党所有过去用开嗰啲阴谋论， 出晒嚟啊， 都出晒嚟噶啦。总之，共产党最惊就系你人多。你人多就实系几招嘅啫，话你诶，梗、哎、系有啲咩金主啦，有啲咩外国势力啦，吓、啊、你啲咩政党啊，系为咗选举而嚟啦，咁 你又唔可以批评共产党呢方面，因为共产党已经冇咗真实咧，所有嘢咧都一定系假嘅，所有嘢一定系有背后嘅目的， 所以佢讲呢啲嘢都系假嘅， 系啦， 唔系佢自己系咁 相信，佢唔相信有真心呢样嘢嘅， 佢自己 佢唔相信呢个世界有真心呢样嘢。 两位，我 有亲情呢样嘢， 即系我而家咧就好担心啊，韩连山嘅 系 即系韩连山作为一位六十几岁嘅老人家，即系唔好话老人家啦，即系六啊几咧，讲真咧，如果绝食超过150甚至160小时嚟紧，我估计佢咧，你力劝佢退，佢都唔肯嘅，今日系关键时刻。吓、啊，于是乎佢一定要等埋睇下呢一个有机会嘅政府嘅会面是否能够打破僵局。我哋唯有咧继续默默支持佢啊！我希望佢嘅身体状况，虽然有啲言论就讲一个人咧可以绝食咧，根据啲文献啊，话可以去到廿几卅日。 千祈唔好啊！ 哇，大佬，我啱话个头廿几卅日唔食 呢个政府唔值得你卖命啊！ 系，所以而且咧已经有唔少人绝。食嘅接力咧，我觉得即系希望韩老师咧能够真系即系睇住自己嘅身体。我唔想见到因为今次咧令到阿韩老师咧个身体有任何损伤。其实而家咧开始有 嘅。而家情况就系咁嘅，佢睇完医生，接受咗检查，佢话佢自己嘅精神咧就比琴日更加好， 咁犀利。 但系医生话咧，佢身体个运作模式已经改变咗啦，因为咧住咗咁耐咧，个胃提供唔到任何嘅养分啊嘛，咁就身体其他嘅部分提供。咩部分呢即系啊，我啊读生物噶，我大概都了解啲咁多啦。咪喺你其他器官嘅肝啊嗰啲嘢，咪去烧你咯，系咪先？咁佢就话咧，就即系话会医生话俾佢听咧，长远会引起内脏受损嘅。 系 啊， 根据过往同类嘅个案嘅观察咧， 絕食咧之後咧會改變運作模式咧，可以維持20至30日嘅。不過咧係有永久嘅傷害嘅。 我諗佢啲。我唔知佢有冇儿女啊，佢啲儿女一定 会 担心佢咯， 大噶个女都相当大， 但系一定会担心咯，正如我哋担心儿女一样咯，系嘛，所以咧，我希望佢都要注意下自己嘅身体。 咁佢就话咧，几时结束绝食咧，就要睇下政府回复大联盟之后先至决定，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可能会等埋，如果今日嗰个会谈。嗰、那個會面對話舉行嘅話咧，佢要等埋對話，然後先決定。但係我就話係呢啲嘢，逐個鐘頭逐個鐘頭都會變化好大㗎。阿、韓老師，我每一次見到佢咧，我都會講以下同嗰番説話嘅。哇，韓老師，韓連山，唔好死撐啊！ 唔係， 差唔多就停啦。 呢、這個政府唔值得你賣命。呢、這個政府，因為我哋會有人接力嚇、啊，我覺得有一定有市民去接力，我哋一路維持落去呢個絕食，但係呢個政府係唔值得你賣命。 不過相信 呢、這個政府實在不 配，不過相信咧，佢嚟到呢個階段咧，冇乜人勸到佢。 係啊， 確實真係冇。我哋唯有即、就、係、是。即系默默祈祷啦，希望佢嘅身体状况咧系能够吓唔好有太大嘅损伤。不过嗱，今日咧有几篇社评啦，头先李仪我哋苹果读咗出啦，嗱明报同经济咧今日嘅分别嘅社评啦，呢两张报纸特别经济添啦，大家都知道比较受亲建制嘅，但系睇明报都系咧，即系你睇到嗱，明报今日嘅社评就话林郑月娥感触流泪，市民应该同声一哭， 系为自己 吓、即系话你喂唔该你吓、你就真系林郑，你为你自己一哭，但系我哋市民咧，我哋嘅哭咧。是为我哋下一代嘅一哭， 是啊、 我哋听听下呢个社评啦。 伟大嘅感觉而一哭。 明报社评今日嘅标题系林郑月娥感触落泪，市民应同哭一声。政府官员入边民望最高嘅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接受电视台访问嘅时候咧，一度感触落泪。佢其后解释咧，系因为政府唔受市民信任同备受猜忌，同国教科事件无关。林郑月娥一直勇于任事，新政府就任以来面对事故连连，林郑月娥左右包抄，度度都有她的身影。例如国教科闹到满城风雨，市民不知道教育局局长吴克俭究竟做着什么。另外林郑月娥说，连串问题冲住特区政府以来，她归咎很多人对梁振英不信任，而国教科的争议她就认为凸显某些人对梁振英有先入为主的看法。林郑月娥话：共事以嚟，睇到梁振英事事将香港放喺大前提，甚至会勇敢地即时将港人诉求向中央反映。市民冇机会同梁振英共事，只系能凭佢对具体事务嘅表现下判断。不过，就梁振英喺国教科嘅表现，就令人较难相信佢同港人同呼吸、共命运。教育局资助出版洗脑教材，编写洗脑教材教案，制定盲目爱国准则的爱国评核问卷，这些都是事实。另外教育界和社会人士指出，国教科课程指引于国民教育部分强调情意教育，以感情的触动来评估学生是否爱国，质疑这些是进行灌输式的洗脑教育。但是梁振英就公开讲过，那181页的课程指引并没有问题。家长和社会人士对国教科的质疑有理有据，反对声音清晰响亮，但是特区政府一意孤行，不肯切科在耳，和主流民意对立。就国教科争议事态最新发展，是梁振英和林郑月娥都说政府做事有机制有程序，不可以话切就切。还更加说，反对人士只要在委员会提出切科，委员会提出建议，政府就会接受切科之意。林郑月娥这个讲法是长官意志作祟，事态已经演变到此了，政府强推已经是没可能，切科是唯一的选择。现在梁振英和林郑月娥纠缠于机制和程序，试问梁振英未上任就叫停内地孕妇来港分娩，经过了一些什么程序呢？梁振英宣布改变治安心政策，深圳非户籍居民来港1000多行无限期搁置，又经过了什么委员会的讨论、建议和什么机制呢？若果林郑月娥将政府施政遇到的挑战都归咎是市民对梁振英不信任和猜忌，进而不信任特区政府，这个是过于简化事态本质，会误导误判，导致令到政府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况。 听完明报的社评之后，转睇下经济日报的社评，标题是没无缘故的差异，港府需赢信任。反对者不信任港府，除了国教科的推行过程和一贯开设科目的程序有异，好像是教师普遍认为未准备好，和教材未备之下已经决定三年后全面推行等等。另外还有三大原因。第一，事件最深层问题是中港意识形态矛盾，内地的爱国标准和香港有异。第二，特首梁振英的红色色彩太浓。第三，不论是梁振英本身的僭建问题、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的劏房风波、教育局局长吴克俭的闪躲等等，都被人不实回避的感觉，各种疑云拖拉至今未解，市民对政府的信任亦都就一次一次这样削减。无论如何，港府必须痛定思痛，逐步赢回市民信任，否则未来施政之路只恐怕更崎岖。 未来施政之路只会更崎岖，呢、這个就系即系 肯定啦。 经济啊，已经系建制派报纸即系提醒你，政府唔该你啦。而家香港人都唔信你啦， 系啊， 你唔好再擘大眼讲大话啦。 今日大公报三篇 文汇， 文汇系嘛？三篇 三版话告急， 告急，即系咧呢个咧就 系 好讽刺嘅。你已经有咗绝对嘅控制权，你仲够急，而且咧你已经将香港嘅大众变成一个弱小群体，你仲喺度欺诈我哋嘅弱小群体， 仲话要告急， 仲话要救急，喂喂，你真系离谱啲啊，大佬！ 头先你讲呢一句咧，就话你已经你谂下，功能界别16票自动当选，功能界别日后嗰35席。是用小的选民基础，竟然能够在分组点票令到我们大部分选出来的地区直选的议员呢被比下去，我们议会已经是扭曲了，你仲要告急， 仲要告急， 是啊， 你想点啊， 你已经将我们的大众、 啊、 香港的大众的市民变成一个弱小群， 其实过去呢十几年， 你仲要欺负我哋， 冇错， 你真系冇良心啊！ 即系回归之后咧，呢、這个议会已经因为分组点票，已经系扭曲到唔扭曲。唔、 啊、 该大家， 佢哋本身系扭曲咧、啊，我哋亦唔可以怪佢扭曲。佢哋本身嘅人格已经扭曲， 扭曲几廿年 啦，扭曲几廿年啦，佢嘅思想已经扭曲。 喂，我哋几个中坑都系啊，即系留翻啲气，听日投票先。而家听下听众电话，陈小姐你好， 你好， 早晨啊，各位， 早晨，点啊？ 是我有几个建议。第一呢，就是我觉得你们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讲国反国教，应该是讲怎样有什么方法反国教。 嗯、 有哪些候选的议员是真的有能力是帮到市民做到事、 嗯、 我自己的意见就是，如果有一班泛民他们曾经出来说会用私人条例草案，好像啊即系你头先啱啱都讲啦，分组点票喺呢一个 会否决噶， 系咯， 系啊， 分组点票基本上所有话要提私人条例草案，心知肚明系必定会失败。我哋做选民唔想再见到喺呢个议会入边系经常失败，我哋要一啲议员系可以成功，例如人民力量，佢哋。曾经拉布帮了我们很多网民，网络23条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在 Facebook 上 share 东西是会被拉的、有谁出来做事呢？黄毓民咯，长毛咯，大狗咯，你听我讲先、啊、基本上我认为大家做选民的，我想是听得你们的台的，都会支持反国教的了、个问题是哪个人真的做到事，请大家用雪量限政去投。真系我认为系叫拉布派嘅人，而唔系嗰啲戆居仲出嚟告急。喂，大佬，而家你做乞衣咩？ 小姐，有啲好重要。有啲好重要咧。 即系我想问阿黎老板，你赞唔赞成拉布？ 我赞成拉布噶，我赞成拉布噶。 系啦，所以系咪应该选民系咪用选票惩罚民主党啊？佢唔赞成拉布啊？ 我觉得咧呢、這个呢、這个系咁样讲系唔公道嘅。当时咧唔系 系啊，你最公道咯，《苹果日报》好公道噶，我日日都睇嘅。 系咯，咁啊， 越嚟越唔公道咯，系越嚟越唔公道咯。 我唔系， 我本来我系好尊重你嘅黎老板，但系你头先都讲啦，喂， 你头先闹呢个建制派，喂你大多数啦，你仲告咩急？喂咁你民主党咁大嘅党，告咩急啫？ 民主党 你细党都未告急。 民主党二十几年嚟咧，都系一定为民主去系去吓、啊、去努力去争取嘅，呢、這个我哋系唔可以否认嘅。啊、就算民主党上一次佢喺个拉布嗰度，佢哋系冇支持，可能系错都唔定。但系你要明白到当时佢哋同人民力量，就算公民党同人民力量互相间嘅情绪嗰度咧，系使到佢哋当时冇办法好敏感去对呢个反应咧。呢、這个系人之常情嘅。吓、啊，即系唔好拿住一样嘢咧，我觉得就打死民主党、嗯。我觉得呢个系唔啱。而家唔好再提呢啲嘢。而、嗯、家最紧要我哋齐心合力。 而家系要提啊，听日投票啦。 系啊， 多谢晒 ，OK， 多谢，拜拜， 陈小姐，跟住到周小姐， 周小姐你好， 诶、哎、诶，你好，你好，我系一位教师嚟嘅， 系 啊，咁我都同大致上都同意头先，即系之前陈小姐个论述就系咁样样。我首先想讲我个论点之前咧，我想讲就系话，我前两日听到阿黎生佢话唔好搞啲细路系咪啊？咁同埋就系话即系做即系要公道呢个社会核心价值。咁我听到真系打冷震。我想话俾阿黎生听，我听到你讲呢一番说话，比起我见到林郑月娥，我觉得更加假咯。即系头先阿吴志森讲话抹黑，即系抹黑啲学生啊，即系阿陈色之有呢个目的啊咁样样。其实讲抹黑嘅，你系抹黑嘅，即系始祖。亦都係你一份報紙對個學生嘅傷害咁多年以嚟咧係最大嘅，但你而家喺度假惺惺，即係我覺得真係啼笑皆非咯。 OK， 咁另外你可以有呢個自由可以批評嘅。係 冇錯，你聽我講啦，好嘛？你哋都有咁多時間論述啦。第二就係話，其實民主黨可以即係有今日嘅下場，其實你都係要負上一個好大嘅責任。你就好似依啲家嘅怪獸家長咁樣，你嘅學生。唔係佢嘅小朋友，即係好似你啊民主黨咁樣，做咗咁多錯事，咁懶，你都包庇佢，一路喺你個報紙嗰度，淨係提佢嘅好事，唔講佢嘅錯，偏頗得不能再偏頗。到今日，你仲為佢出嚟話我保證佢點點點點，從來佢做錯事都唔需要負上責任。你呢個怪獸家長，仲同佢喺度偏幫好多嘅藉口。 嗯哼。 呢、這個就係民主黨今日墮落嘅原因，你係需要負上好大嘅責任。 多謝你。 我想你同民主黨都可以攞一點勇氣出嚟，承擔今次嘅責任，然之後過咗呢一次選舉啦，大家再重新上路。 OK， 好，多謝 你，多謝啊，周小姐。跟住到朱先生， 朱生， 喂，你好， 係 你好啊，黎山啊，鄭家富啊，陳哥好， 係。 喂，我就唔係好熟政治嗰啲嘢嘅。 嗯。 但我想請教你哋咧，啲人又成日講咩關鍵24席嗰啲，咁其實係數啲咩人嘅咧？其實 阿富阿富， 嗱，其實咧，我哋講緊18、24咧，首先喺地區直選，因為35席，通常呢啲分組點票咧，就要在席嘅議員嘅過半數。两边啊，功能界别加地区直选都要过半数先至能够过到啲议员嘅议案啊。例如议事规则，如果要改啦，议事规则委员会嘅主席佢就会代表议事规则以议员嘅身份去修订，例如日后唔可以有拉布啦。咁咧，地区直选嗰35票里边咧。如果泛民能够攞到过半数， 如果攞唔到，不如你讲攞唔到有咩后果 咧？攞唔到后果，就个功能就一定过啦。地区直选又攞唔到，然后系人地过半数，咁议事规则咪俾人过到咯？ 所以拉布 就 拉布噶啦， 拉布咧就冇得再拉啦。 咁如果你而家好似啊人民力量嗰啲啊社民连嗰啲都唔系泛民噶嘛？如果冇咗佢哋，咪唔够人。 嗱咁讲啊，朱生，嗱我咧。就民主党退党出嚟嘅，如果你讲话闹民主党咧，我相信我喺呢个节目咧，有啲人话我闹得唔够劲，有啲又话我你使唔使闹到民主党咁劲啊？嗱，对 唔 住， 不如我解俾你听， 我 解俾你听 埋先，阿森哥讲埋先，我真系要讲，我今天阿朱生啊， 塞住个脑 啊，朱生，我今天都仍然， 你唔好唔俾我讲嘢先啦， 我知我 会， 我只系补充一句啫，我唔觉得。人民力量唔系泛民，呢个系我嘅睇法。大家都 系，但系 你隔篱嗰位就话直头人哋系印就系呢个 咁呢个社会上 组织， 喂， 个 个都有，个个都有言论 自由 嘅，系嘛？ 言论自由包唔包括抹黑人咧？我唔知道。如果 我 觉 得咧， 我 嗱我又唔 言论自由 呢、這个节目咧，我就唔想喺呢个问题里边、啊，因为我同阿大班讲咗唔会讲呢个事情，但系我系会为自己嘅 言 论负责嘅，我为会 咁讲。 嗱。 已经限制咗人言论自由啦，已经咁样。 唔系，我唔强讲啫嘛，我负责任噶。 喂，但你又话支持拉布喎、 啊？系我支持拉布噶。 你支持拉布，咁人哋人民力量发起噶嘛拉布， 咁 你又 等于 话 佢拉咗布之后，我所有嘢都要支持佢噶？ 咁你系咪支持共产党啊？你系咪支持共产党？ 我点会支持共产党咧？吓、 啊！ 你唔好讲到咁极啦 ，OK？ 我谂我哋真系今天喺9月9号嘅前夕， 唔好再搞呢啲嘢。 我哋觉得大家真系应该要 系啊，齐心合力嘅嘢。 当然咧，即系阿肥佬奶吓过去一啲嘅言论，如果令到你哋觉得喂佢好似好偏见， 咁啊真系 喂人与人梗有啲偏见嘅。我对黄毓民都有偏见，不过我拉布咧就我即系全力以赴去撑到佢尽。嗱、这、呢个就系公民社会同埋言论自由嘅空间咧，大家要互相嘅包容。我哋希望听日咧，我哋要齐心踢走保皇党先。 有一点好重要，如果直选地区直选18票都攞唔到， 系 议事规则被修改嘅话， 边个 支持边个支持拉布都冇用， 冇用嘅， 因为拉布都冇得拉噶啦，修改咗个议事规则。 新闻之后再讲下嗰24票有咩意思啦，好嘛 ？OK。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正喺俄罗斯海参崴嘅国家主席胡锦涛喺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主题演说。他表示中国今年会着力稳定增长、控制物价和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他指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有 7.8%， 外贸保持基本的平衡，但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下行的压力，中小企经营困难，出口行业面临的困难增多。胡锦涛又表示中国需要扩大内需推动增长，加大基建和加强农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他又表示世界经济处于困难的情况，中国的发展会为亚太地区带来动力，中国欢迎外来的投资，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就北方四岛，即是俄国所称的南千岛群岛的问题，以及是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日本传媒报道，野田佳彦因为钓鱼岛国有化的问题，将会较难同胡锦涛举行首脑会谈。野田佳彦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购买尖角诸岛，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谈判已经到达尾声。他说这个举动是要继续维持岛屿的平稳管理，将会向中方清楚解释日本的立场。英国哈利王子再到阿富汗服役，担任阿帕奇直升机机师。英国国防部话，呢一项嘅部署经过长期嘅规划，针对哈里王子嘅威胁已经经过详细嘅评估。国防部话，哈里王子抵达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嘅英军基地服役4个月，佢嘅所在嘅飞行编队将会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同埋阿富汗部队提供监控、威慑以及系协同作战同埋护航等嘅服务。美股靠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306点，升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收报1437点，升5点；纳斯达克指数系收报3136点，升9.1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以至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妈妈行动不便，我得闲就会陪佢饮茶。酒楼门口有斜道就更方便啦。 我身体劲完，但可以用我的双脚追逐理想。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促进残疾人士平等而无障碍咁追求佢哋嘅生活。无障碍社会由平等开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吴志森，嘉宾主持黎智英。 李仪在《苹果日报》丝丝细语的专栏就是呼吁政改争论要告一个段落。这篇文章说，何俊仁就前年民主党到中联办谈判支持政府政改这件事对支持者表示歉意，他自己承认是政治敏感度不足，他说不断反思反省，承诺日后处理政改问题的时候会推动民间公投作决定。例如说支持民主的选民对民主党不满，当然不单只是政改一项，但是入中联办和接受政改是最关键的一役，主要的不满也是由此而起。而因为政改产生的超级区议员选举，民主党和建制派又是得益者，大家就认为这个显然就违反了李柱铭所提的民主行先党第二的原则，而是党行先了。李仪认为呢，从民主党在其他议题上仍然站在民主派一方面，李柱铭亦都继续支持民主党来看，说他们政治敏感度不足应该还是可信的，因为毕竟对手是经验老道的共产党，玩政治又怎么玩得过中共呢？民主党真是要反思，谈判必须在实力地位上才有得谈，更何况对手是中共。李仪说，要政党领袖道歉是不容易的，在这么大的事情上道歉，我们宁可相信他是出于诚意而不是单单为了选票。在这个选举期间最具争议的问题上作出道歉，争论也都应该要告一段落了。在没有其他选择的前提之下，支持民主的选民会在白色票箱中也都投下一票吗？不论选举结果是怎样，李仪说他衷心期望的是民主党今后真正实践民主行先党第二的民主原则。 民主原则，两位，我作为一个民主党的前党员呢，我是绝对，如果你说真的批评民主党，我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即是气冲冲的背后理念，不过呢我始终都是当日离党那句，我只是觉得他们呢是真的政治敏感度同埋个处理个方法是令到我好失望。我希望佢哋真係痛定思痛。我希望何俊仁嘅呢一番说话呢，日后如果推动政改嘅方案呢，我希望佢哋更加要透明度高。同埋真係唔好立乱入中联办啦。呢、這个就真係。呢个系令到我极。 个鬼都拍黑。 令到好多选民 失望。 支持民主派失望。喂，好啦，喂，我哋不如去到呢、這个公民广场啊，我睇下黄克廉咧，而家系咪喺公民广场？因为我哋揾到教协应该系副会长，系咪啊？介副会长黄克廉咧喺电话旁边，黄克廉你好， 副主席啊，副主席 系黄克廉，你好你好你好，喂，你而家系咪喺公民广场啊？ 我而家系赶紧去啊， 赶紧去， 都三点几先离开。 明白明白。喂，我哋揾你嘅原因咧，嗱，黄克廉，因为即系有两样啦，第一。就是我相信今天应该有机会对话啦。第二呢，就是我哋极之关心啊韩连山嘅身体状况。 讲咗韩老师先啦。 係啦係啦。 你对佢嘅情况系点样，了解系点样？ 其实佢已经系进入超过150小时啦。咁呢就身体状况方面呢，佢血压一路即係脉搏啊等等都好好嘅。血糖方面呢就早三四日已经开始偏低㗎啦。咁但係即係两日前呢就医生话，如果你唔肯飲糖水呢，你就唔可以继续落去。咁佢为咗要继续落去呢，佢终于就肯飲糖水，咁就变咗喺血糖方面呢 就維持住啦。飲嘅時候就會係提升翻，咁但係兩三個鐘頭後又會再跌翻咯。咁另一方面，尿液嗰度咧就開始出現咗多一種叫銅嘅即雜質啦，應該係表示咧就冇咗外間營養咧，就身體轉為內燃啦，即係燃燒身體脂肪咁樣嘅一個現象嚟嘅。 唔系，我哋好担心咧，好担心黄杏莲，我哋好担心，即系佢今次绝食之后有一个好长嘅后遗症， 损害器官， 损害咗器官，不如特别系肾脏啊。头先你讲话，即系佢啲尿液开始有呢一类嘅咁嘅变化咧，因为呢啲如果系长远嘅影响咧，我觉得就真系要好小心。我希望你哋都或者大家都劝劝佢，我知道都唔系咁容易劝， 唔好搏到咁尽啊！ 吓，因为、 我就同佢有一次比较即系深刻嘅即系对话嘅，咁就系、是、啊系对话就系话我。希望佢能够promise 我，就系、是、如果医生话佢要退，佢就应承我退。因为我话你要睇住呢件事，如果系有个结局嘅时候，我哋希望你精精神神咁睇到。咁佢应承咗我嘅。咁而医生方面咧，就即系两种讲法，我哋都听到。一种就话佢而家状况未至于到会有后遗症，但系另一个就话如果继续落去咧，其实系真系有可能系一啲器官系会有一啲损伤。 系啊，系啊，系咯。咁医生而家隔几耐有医生睇睇佢噶？ 我哋原定就四个钟一次，但系佢个状况就已经唔系咁噶啦。 系啊，希望 喺佢身边就一路 check 住嗰个。 系啊，系啊，我谂每小时啦， 如果一低嘅话就可能仲咪每小时。不过如果佢状况好嘅时候，譬如瞓得好嘅时候咁啊，可能多翻啲咁咯。 嗯，好。喂，黄克廉咁啊， 对话啦。啊，即系对于话我哋大家都会有一个预期或者一个希望，今日可能会同政府有对话嘅可即系情况出现嘅咁样，你哋做好啲准备未咧？ 其实就琴晚我哋真系电话度系同政府系好多个唔同渠道都有沟通，但系个即系本来我哋都系话，即系如果能够喺一个开放嘅状况之下咧，我哋系。即係呢個第一個條件啦，第二個條件就係希望係政府能夠喺會面之後有一個政策嘅決定可以向市民公布。咁但係好可惜咧，就琴晚我哋感覺政府係一路拖嘅，所以由下晝開始接觸，直至到夜晚，我哋 半夜有個聲明， 十一點係有個回覆俾我哋，但係結果係到兩點半先至收到，即、就、係、是、再進一步，但係仲係冇實質內容嘅一個聯絡。咁所以變咗我哋對今朝嘅會面都有啲擔心，因為我哋提出嘅兩點要求咧，就似乎政府到而家都唔肯落實同我哋講嘅。 阿黃克廉啊，我想問啊，如果梁振英話好撤，對一個咁冇誠信嘅人，佢講撤，我哋相唔相信咧？會唔會可以相信咧？吓、啊，撤咗之后会唔会？ 我可以相信，我哋都只能够听佢讲嘅啫，系咪啊？咁我哋唔能够永远唔相信，咁、可以做啲乜咧？咁但系而家问题，佢连呢句说话咧，佢都仲隐藏咗喺咩一定嘅机制同程序之后咁、 但系你呢个人一路冇诚信嘅，佢为咗听日嘅选举撤， 唔止诚信问题啊，直情系机制同程序系咩咧？如果佢话要搞掂呢啲程序先至开始讲嘢，咁我哋要等几多个月？ 可能三个月之后嘅事喎。 唔系啊，阿黄克廉啊，我相信咧，佢而家一定系继续。援兵，因为佢就系睇紧听日个票箱未开咧，我估佢都唔会撤，因为佢就喺度等，而且咧佢一定会利用今日你哋呢、這个，我估今日你哋会有机会同佢见面，跟住做台大龙凤。但系我希望咧，教协同埋我相信家长关注组同学民思潮咧，系唔会咁容易俾佢利用啊！ 绝对唔会， 一定要继续呼吁多啲人咧，今晚嚟到公民广场。一日政府未话撤回咧，冇错，一日未撤回，我哋一日都要用只脚嚟去行出嚟。听日用个脑，用只手去投票， 用个良心，用个良心去投票。 总之一日。梁振英冇清楚交代清楚佢而家个政策立场究竟系点嘅话咧，我相信市民一定系会坚持落去。咁甚至喺听日投票日咧，就要用自己手上嘅票嚟到去反映自己个意愿。 非常好，非常 好， 非常好。 O、okay、K， 多谢， 多谢你， 多谢你啊，黄廉啊，我哋继续听听众嘅电话。有嚟自深圳嘅张先生， 张先生 你好。 早晨。我电脑线问题，我今朝系听唔到节目噶啊， 系咪啊？ 系，我真 系 可唔可以俾 梗系唔好嚟啦，因为所以唔俾佢听啦，系啊， 我哋已经增加咗 broadband 噶啦。 OK， 喂，我可唔可以 深圳听唔到？ 好得，请讲，请讲。 我想讲两个聪明人， 第一个是林郑月娥，咁以后咧就唔好叫林郑月娥啦，叫罗范月娥。佢根本呢个礼拜就系罗范烧婚上身嘅，系啦。咁、如果有人话咧对推国教咧系对香港有利咧，一系就傻嘅，一系就讲大话。咁罗范月娥真系唔系傻噶啦，咁佢对佢有利佢先讲啦。佢点解会硬推咧？对佢有咩利咧？梗系加官啦，佢梗系睇住特首个位啦，吓。第二个咧系讲黎智英先生，佢唔好介意啊。 好，唔紧要。 咁样咧，黎智英就话：如果冇议会冇咗民主党咧，个议会会变成点咧？我就会话：议会冇咗民主党，议会就好似冇咗功能组别咁样，少咗一个毒瘤啊，阻住民主发展啊。 好，呢、這个我唔同意 嘅。点解咧？黎智英要保住呢个阻住民主发展嘅民主党咧？咁咧，香港一日冇民主，争取民主就成为全港议题。一传媒就变成独此一家啦，梗系有助埋子啦。咁黎智英系聪明人嚟噶嘛 ？OK， 系咁多。 OK， 好啦，多谢。 不如话继续讨论落去之前咧，阿富，我想咧，因为你熟啲议会运作，咁啊，即系 啊，头先个廿四票个问题 系 啦， 系啦，讲个廿四票， 廿四票咧就即系过去我哋一路讲咧。喺七十席啦，而家新嘅议会七十席啦，三分二呢一个嘅基本盘，如果 唔系讲政，净系政制嘅， 唔系净系政制 嘅，好多问题上面。 头先你都睇到嗱，我就成日都唔记嗰啲基本法第几条、第几条，不过有几样大家好容易记啫。政制你记得啦，一定要啦， 三分二。 跟住对于即系议会里边吓、如果即系特首日后有啲乜嘢嘅政策。是好唔掂嘅。 是。 啊跟住呢哇如果你双方 面。要弹劾佢嘅。 要弹劾佢嘅。 是。 你又系要三分二。 冇错。 对议员弹劾议员都系㗎噃。 即系话 系咪 要炒一个议员。 是。 例如讲郑家富最易啦，如果郑家富又掟蕉， 系 啊，又掟掟臭鸡蛋。 是。 要炒 三分二。 要炒郑家富。一定要三分二议员通过先得、即系换个说话嚟讲咧，如果在立法会里边咧，仲有一嚿三分一或以上咧、就可以阻止炒郑家富呢个做法。 其实最重要都系2017年嗰个 政制 行政长官究竟嗰个嘅入场券啊，吓、选举委员会几多系啦，个门槛系点样啊？嗱、呢个咧。三分二嗰个基数系好重要， 所以我就谂咧，如果大家就觉得即系，唉，冇啊，冇咗边个党都唔会死噶，仲好添啊，咁 得噶。 我从呢个角度睇咧，就系你如果嗰二十四席保唔到嘅话，有好多嘢咧就好似山泥倾泻咁样， 冇错， 一齐冧晒。 系啊，系啊，唔可以。 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 唔好意气用事， 要摒除。嗱，讲真，喺我嘅角度，所有而家。啊，即系唔系建制派阵营，我包括埋人民力量、民主党吓、就算系好似大班所讲嘅嗰只曱甴民协啊，我都忍心地，唉，我都觉得佢都系，唉，都系泛民啊，因为有啲时希望佢能够喂，唔该你喺民主嘅路途上边啊，你哋要企得稳啲。我哋觉得咧，我哋嘅选民，因为呢个叫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咧，一乜嘢你稍为喺地区直选咧，希望能够过到半数，喺每个地区直选都过半嘅话咧，能够分票分到，因为对方阵营配票系铁票嚟嘅，大家唔该记住， 冇错， 呢个系最紧要。 冇错，冇错。 喂，我哋继续听听众电话嚟好嘛？钱小姐你好， 系早晨啊，三位， 系 咁咧。是因为呢头先呢我听到呢有市民打嚟呢就话呢、这个国民教育呢咁、即係因为呢就拉布系真系可以做到嘢，即係叫啲市民如果投票呢即係应该要呢投啲呢、真系喺个立法会度可以做到嘢，曾经拉布就已经系可以做到。咁啊黎先生呢就话民主党当时唔拉布，即系我哋要理解佢呢，即系佢同呢个黄毓民呢，即系人民力量嗰度呢啲关系咁僵呢，即系佢嗰个情感啊咁。咁我有好大个疑问啦。我哋选议员入去佢系 代表我哋去即係睇住個政府去做啲嘢做嘅嘢。咁如果嗰樣嘢係正確嘅，點解佢要擠私人感情落去而影響我哋嘅呢？ 唔係擠私人感情落去。 第一點， 因為人呢私人感情呢有時係冇控制嘅。 你聽我講大先，你之後先至去回應呀，因為呢我唔係一啲好擅長去辯論呀或者乜嘢嘅人嚟嘅。我呢就將我所講嘅嘢呢就已經drop 曬啲 point， 咁我講完之後咧，你哋可以即係我收咗線之後，你哋先至去回應啦嚇，唔緊要嘅。咁第二點咧就係啦，關於嗰、那個即係人民力量而家有五個區咧都有議員，即係都有候選人嘅。如果因為佢哋承諾咗，佢哋如果當選咧，就呢、這個國民教育唔撤銷咧，佢哋就一定要拉布。如果到時23條要推出嘅話，佢哋仍然會辭職五區公投。咁黃毓民同埋陳偉業佢哋係曾經做過呢一樣嘢，所以佢哋係有嗰、那個即係前科，你係信到佢會咁做嘅。而民主黨何俊仁呢，喺嗰、那個我睇你哋嗰、那個道歉佢嗰個咁嘅報告呢，即係佢話如果有政制呀咁嗰啲呢，佢都係推出一個叫做民間公投，毫無呢、這個即係震撼力呀，我覺得即係冇用嘅。第三點，喺個論壇裏面，而家你哋就成日話人民力量呢就因為收咗共產黨錢人民幣，即係民主黨佢哋咁講下分裂呢個民主派。咁而家你又話要我哋呢就大家要包容啦，咁但係人民力量所出嘅嗰啲咁嘅文宣啊嗰啲嘢，全部都係根據事實去講嘅。而呢、這個論壇上面，我睇曬啲論壇，民主黨所指責人哋嗰啲嘢，人哋全部都係喺網上面係睇到嘅，但係報紙啊、傳媒全部都冇。我如果唔係喺網上 YouTube 睇到呢啲咁嘅兩個月之前嘅籌款嘅嗰啲嘢，咁我真係會俾你哋講到啊，係咪真係人民幣力量呢？咁而家你又話要啊，即係佢哋嗰啲都係反對派啊？喂，佢民主黨係咁不停咁話人哋收咗人民幣係去呢個分裂你民主派，係破壞個，係對家嚟個。點解而家你仲話佢哋又係大家同一陣線係反對派咧？ 阿錢小姐， 第四點啦。 好， 第四點， 仲有幾點 啊？仲有我哋要有第啲人啊，我有第啲人啊，喺度等緊啊。 啊，好啦，咁我講埋啦。其實我嗱，你話關鍵24個席咧，其實吳凱兒都講咗啦，冇用嘅，係咁多。唔該曬。 好啦，嗱。关键24票有冇用呢？我就未听过吴凯仪话冇用，不过可能佢会觉得，即系嗱，当然就算佢真系咁讲咧，每个人都有佢嘅睇法。嗱，今天嚟到呢一步咧，两位，我自己作为我都话咯，前民主党员，我听到啲人对民主党嘅谩骂，我好肉痛，亦都听到佢哋同人民力量同民主党之间嘅互相指控，我更加肉痛。点解我哋嚟到呢个阶段 咧？个战场喺边度咧？ 个战场应该一致对外， 系啊， 就唔好。大家嚟到呢个阶段，九月九号，希望大家吓，我哋继续听刘生嘅电话。 先生，请讲。 系 刘生你好。 系，我想讲咧，廿四席嘅作用系点咧？ 好 嗱，我讲讲先啦。廿四要嚟否决嗰个政改，否决个政改啦。 唔单止净系政改噶， 唔系政改噶，好多好多好多 issue 都可以否决噶， 炒一个议员都系。 系个炒鱿鱼，炒鱿鱼即系乜嘢？ 炒议员咯， 炒特首添啊，仲可以。 炒特首，你有本事攞到超过三分二咧，冇噶嘛。 系炒议员就系 炒议员，我哋否决啊嘛，可以俾佢否决佢去做一啲吓为所欲为嘅嘢啊嘛。 炒特就唔系炒特首，你只可以否决炒特首嘅啫。啊，就唔好嗱，讲下另外廿四席啦。我可以讲啦，可以否决政改先啦。 系啊。 如果否决唔到，会又点咧？如果你通过咗政改，会点咧？ 你话咧？ 通过系一个假普选啦。但系如果唔俾佢通过，点咧？否决咗啦， 跟住点啊？一路拖咯， 拖啲咩啊？会变成点啊？跟住就2017年、2018年系会点样啊？会选咩就点选特首啊？ 咁啊， 咪原地踏步，继续小圈子咯。 你中意？ 即系话有一个小圈子选举，一个假普选，问你要做咩啫嘛？根本就唔会否决咯，否决咯，咪原地踏步。 即系你觉得冇乜所谓，系嘛？ 唔系冇乜所谓。更重要嘅根本就唔系喺呢度，更重要嘅点样逼到政府真普选，并唔系廿四席，廿四席逼唔到嘅。 用咩方法？ 你点样方法啫？ 哦，好似嗱，依次咁样好睇啦。国民教育食逼实逼到嘅系咪？咁问题香港人究竟系咪要个真普选？要个真普选咧，话知你几多少席？ 啊，话除非你三分二咋，就冇用讲。 你觉得咁都得嘅话，咁真系好难教讲噶。你话冇乜所谓。 唔系，如果我哋剩低嘅力量咧，只有游行同埋绝食嘅力量咧，我哋就好悲哀噶啦。 好啊，讲翻你廿四节嘅力量啊，廿四节力量，一系否决佢嘛。 嗯。 咁否决咯，政府你咪否决咯。嗯， 即系你觉得廿四席都冇所谓嘅，即系喺立法会里边少数都冇所谓嘅。 廿四席啦，廿四席政府会同你倾，倾到你俾佢过， 嗯， 会倾。 唔系廿四席最少我哋阻到啲恶法先啦。啊，刘先生，我哋后边仲有人啊。吓，我哋讲到呢度先啦，好嘛 ？OK， 吓，唔该晒。 嗱，我相信咧，香港系多元嘅社会， 系 支持民主派咧，都里边有左中右嘅民主派， 冇错冇错冇错。 我希望咧，我听到有好多声音都咁讲噶，我哋要吓，上街，议会冇用噶啦。嗱，议会有冇用咧？我觉得某程度上边，当然而家呢个分组点票咧，同埋呢个组成确实系好唏嘘。但是议会始终都里面有我哋地区直选， 佢哋可以阻到恶法啦， 系阻到恶法。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我觉得希望大家即系唔，当然回归上街，去到0371以及729，以至到琴晚130,000人，俾到政府无限嘅压力。 系， 但系唔通你铺铺你都要靠？ 唔系啦， 喂，人民就希望靠代议士入到议会嚟去阻止啲恶法先。如果真系唔得咧，我哋先出嚟咯，咁所以咧，我哋真系要放低一啲嘅成见 啊！ 我哋系有好多成见，嗱，我同肥佬禮都有好多成见嘅， 冇错， 有好多嘢都唔同意见噶， 冇错冇错。 但系我哋嚟到呢个阶段，唔通仲要你闹我，我闹你，忘记咗真正要闹嗰个人， 冇错， 得噶嘛，系咪？即系我同郁敏够闹他，闹够就嚟打咁就系大佬。我去到拉布，我都话嗱，阿郁敏，我唔系支持你，我支持你呢个拉布。咁样嘛， 冇错。 即系大家要问一个问题啦， okay， 问得最基本嘅问题。 喂， 真正嘅战场喺边度？ 真正嘅战场就听日千祈唔好投白票，听日千祈要投泛民同埋反对派。 啊， 听日嘅战场就系保皇党，听日嘅战场就是梁振英，听日嘅战场就系我哋保住我哋自由最后嘅堡垒。 我哋要踢走保皇党，不过虽然踢佢唔走得晒啊，我哋都唔好。你如果你唔投票咧，呢班人嘅铁票出晒嚟可以吓死你。 我哋听日每人两，我哋听日每人两票嘅，你一定要唔可以投白票。 好啦，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